侵略路线，俄方将会采取军事技术措施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05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32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1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2.6是升19.6，京东集团261.4跌17.8，美团225.2跌5.2，恒生中国企业83.38升3.6，东洋光药6.09升2.9，阿里巴巴114.6跌3.0，盈富基金23.32升1.2，快手78.6跌2.0，友邦保险78.35是冇起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英镑10.412，瑞士法郎8.486，澳元5.621，加元6.071，新西兰元5.306，欧元8.846。每百日元对港元6.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2点，升89点。港金报16,79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98美元，卖出1,808.6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由于慢线有道路工程，现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就车多，龙尾在海泥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葵涌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童真工业大厦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葵骏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的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梁思申只身前嚟东海，见到12年冇见嘅宋运辉，而宋运辉见到佢都觉得好惊喜，仲借咗套工作服俾佢一齐参观下东海厂添。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专系咧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睇下佢打咗之后嗰个有效性会唔会一样啦，或者系咧会唔会嗰个副作用会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数据已经出咗啦。咁啊，发觉咧癌症嘅病人无论喺边个种类咧，如果你打齐两针之后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大。 咁而打就算冇打呢、這個免疫嘅治療咧，那個副作用亦都唔見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員會同埋咧國際上咧，都佢個建議就係話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咧，無論你係邊個種類啦，無論你個期數啦。無論你是進行的什麼治療呢，其實呢都適合在適當的時候呢都應該去盡快去接受這個疫苗的注射的。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的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的心、肺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翻唔到上嚟，会唔会其实系另一种解脱呢？ 在不靠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 向下沉究竟是什么感觉的呢？边时话就好像这首歌咁样，唞唔到气嘅。但特别在这首歌所描述的下沉不是被迫，反而是置身当中的人不愿意抽离，为爱愿意深陷其中。 伴着又重生世界，边靠边靠影伴。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 ,Pink of Rick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泳儿。沉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辉儿早晨，早晨，我是快活人梁继章啊， 我是快乐瑞。 早晨， 你系识阜人系嘛？ 唔好 搞我，大杀四方。 识阜啊，你个识阜系识嗰个识啊？ 系啊， 识心气嗰个 啊，系啊，又或者系 识阜人啊？你 冇错，识界嘅识。 星期四四平八稳，我就系马小强。其实四平八稳有个彩蛋噶， 你知唔知四平八稳形容咩啊？龟啊嘛，龟先会四平八稳噶嘛。 咁 啊， 我个彩蛋我攞出嚟俾大家睇。 唔该，快啲啊！ 其实。四平八稳，四个chip友。 哦， 点解会有四个chip友咧？ 系 咯， 系啊，唔知 边个边个咧？ 系 哦，四平八稳， 系啦， 稳 八 稳 系稳笨， 唔系稳笨系今年咧，搵到好多开心送俾大家咁嘅意思。 冇所谓啦，大家 in terms 啦，自己去诠释。 好，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吓，今日咧已经差唔多到我哋嘅圣诞节啦。 好啊，好紧张啊！ party 听日，买顶圣诞帽戴下先。 系啊， 听日嘅节目梗系有嘢啦，彩蛋就系、是，哇，听日听马老师。 你知唔知佢密谋咧？我知道佢应该听日有啲装扮嘅，因为同阿欣欣咧两个就细声讲大声笑啊。 哇，你够听？ 我梗系啦，但我听唔到啊嘛。好， 开始风骚爆人。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明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可会知我心里困倦满腔，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笑って泣いて生きて暮らして死ぬだけならば夢はいらない。叶うなら届かぬまでも折れた翼広げ雲の流れの果てをこの目で見るまでは今は目を閉じていたい。それも夢のため。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风也静，晚空中我问句声，夜难静，问有谁共鸣。 Leslie 张国荣嘅有谁共鸣，今日呢个日本版本吓，送俾大家。 一千房四啊嘛 ，Subaru 啊 ，Subaru 系星啊，系啊 ，Subaru 啊嘛。有一只有个 Bill 系十八路 嘅，系啊， 系 啊，你啊，之前仲有两个字嘅，即系大星星啦， 大星星啊， 冇错。 喂，好啦，早晨啦，咁啊，嚟到呢个圣诞前咧，我今日咧榜上咧睇到网上系咪榜上？网上睇到个榜，我应该咁讲就系话，我就谂到，其实如果跟呢个榜咧，咩都唔使买啦，佢就系嗰啲咧，每一年有嗰啲咩二十大最唔想收到嘅交换礼物咧， 咁多。多数都系十大嘅啫噃， 佢 已经增加到 数数数下咧，有啲基本上咧，如果有啲呢啲都唔买，你根本唔想买噶啦。不过今年可能有一个，我唔知道会唔会啦吓，就系其中一个一定会用嘅叫口罩啦。我唔知道今年口罩会唔会成为都系一个榜上 大热咯。 其实大热啦，因为口罩而家都几多名目啦、花样啦， 又靓靓嘅口罩， 我 都 收到啊。 系啊，多谢多谢 多谢， 俾我哋咯。 Spiderman， 哦，跟住 Spiderman 口罩，琴日收到。 对于我嚟讲，佢哋嘅 都系一样， 成队人。 都系唔上一样， 无论 Spiderman 啊、咩名啊、Doctor Strange 啊， 都 系真名啦， 乜名乜名啦， 唔系啦。 好， 好啊，因为我嗰日咧都曾经有一日我咪行过商场嘅，我睇咗一阵，我心谂都系摆呢啲啊，呢啲话咗冇 咩啊， 杯啊、相架嗰啲，哦，嗰啲都系其实真系会麻麻地嘅。 但 系 我买咗只杯俾自己啊，我觉得好靓。 你买俾自己 OK 喎， 系啊，好靓。 你唔好攞去同人哋交 换， 系啊， 我 真系 俾人闹嘅。就算你嗰只杯200蚊都唔好， 唔好 闹又唔会嘅，不过唔系 高兴， 好受欢迎， 即系佢觉得你都唔系特登买。 嗱，咁咧其实咧由第十位数起啦，即系如果十一至二十就睇下，一阵间再睇下冇时间啦。十位咧第十位手套，我觉得 OK 喎，手套如果天氣凍唔 OK 啊？ 唔 OK， 手套比較少用。 少用之外嘅話，我覺得仲要係牽涉到乜嘢咧？有款式。所以咧就係你未必真係收到你自己中意。當然我諗你話哦，如果你係買黑色嘅或者係乜嘢嘅話，咁我又會覺得咁已經可以， 哦、 你可以已經有好多。 我係諗住買嗰啲彩色嘅冷手套啫，係嘛？ 冷手套而家香港用唔到啦。 咁啊係，你講原因就係佢原因啦，因為佢要寫埋原因嘅。咁啲網民咧就想寫咗最不想收到的交換禮物，第十位手套就係用不到啊，即係覺得天氣 太熱啦， 都冇咁凍咁樣。 出汗啦。 係啊，如果係嘅話，我寧願你咧送嗰啲咧就係洗碗嘅手套俾我。 唔好啦， 我真系宁愿收。 喂，嗰 只 手套几好用，有一只咧个手板嗰度咧系啊，可以捉噶，嗰只我好中意用。 啱唔啱先？嗱，如果你咁样嘅话，不如你送呢个俾我。你知我试过有一年咧，我觉得几开心噶。我哋系要有一个嗰个 limit， 譬如可能讲紧100蚊，其实你唔多。咁但系我试过有一次，我一抽到好大嚿嘢，要系咩嚟嘅咧？拆开全部都系厕纸。 系啦， 我真系宁愿咁样，咁跟住就派俾啲同事啊， 系 嘛，咁啊大家都可以拎一啲。翻去，不知幾開心。 因為呢實用到噶嘛， 實用到 嘛， 消耗品嚟噶嘛。 試過有一次有個同事咧送咗當日嘅報紙， 嗰個係咪你？ 當日嘅報紙， 當日嘅報紙 係咪你啊？ 今日嘅禮物啦，就買曬今日嘅報紙。 嚇！ 係啊， 嗰個唔係你啊嘛？ 嗰個唔係我，唔做呢啲嘢嘅。 一啲都唔好笑，收到嗰個一定 好笑，好嬲嘅，嬲啦！ 着火嗰陣，啲報紙全部着曬， 一路 化為灰燼， 冇錯，化為灰燼。第九位。 第九位就是物啦， 因為物我中意喎。 你中我都覺得你係㗎。 我中意物喎，即係啲得意嘅物。我千祈唔好嗰啲男人咧搏一搏嗰啲透明物，唉，真係唔好搞我大佬。同埋短物又唔好搞我，好肉酸啊。 咁點樣買到你嘅口味呢？ 買啲比較得意啲嘅啦，我見到佢嘅著嗰有西瓜物啊，係嘛，即係嗰啲嘅雪糕啊。 咁真係要認識你先得啦。 都唔使，都唔使。 我覺得呢啲物都穩陣嘅，比如話我送俾阿 Michael 一對好得意嘅物咁樣先算啦。誒呢係我啲諗法，即係唔係求其買一對黑色物。 哦，咁啊係，嗰啲太求其嗬。 係啊， 你又講得啱喎，你又講中喎。 係啊，佢原因咩？ 感覺好敷衍求其啊，即係買得。即係如果你送物嘅話，覺得 單色物肯定啦 咁樣 嚇。嗱咁樣嘅，我覺得物女仔可能都會中意嘅。有一種物嘅咧，就係俾你著喺屋企嘅。 啊，四隻腳趾咧， 唔係講緊嘅就係一對物咧，就係嗰啲絨珊瑚絨啊，嗰種咁樣嘅質地，你明我講咩嘛？暖淋淋嘅，你會著喺屋企嗰度咧，當拖鞋著嘅。係啦，至於你話個腳板嗰個位嘅話，佢仲有一啲嘅就係膠嘅膠粒防線嘅嗰只物其實幾好。哦、 但 係 嗰啲唔 係 周圍有得賣啫嘛， 唔係好多地方都有，不過其實佢幾貴㗎， 但 可以 好 貴㗎， 水咯， 咁 係 你屋企污糟啫， 係肯定係啦，又頭髮又毛髮， 但係佢講得啱喎，你屋企 suppose 你應該係全部都係個個唔著鞋㗎嘛， 對唔對？ 咁就應該唔會好係塵嚟啫嘛， 唔會污糟， 最多都係塵啫嘛， 嗰個幾好㗎，幾好著㗎， 好啦，第八位就係面膜。但是我想如果男仔收到面膜未必有用咯。 我收过咯。 你真的收过 收过。 哦什么面膜啊 唔記得啦，一塊 長面膜佢， 佢用唔到嘅，因為其實咧佢只可以冚到落去個鼻下邊。 兩塊都未用兩塊咯， 兩塊太多。 唔係，我會剪開佢喺個眼度剪開。 其實你有冇試過一啲普通嘅面膜咧？ 有冇敷過？ 試過， 唔夠 長 噶。 我試過有一次真係喺眼度剪開，就將上面個針又鋪落額頭嗰度，下面就喺隻眼下邊，咁咪夠咯。我真係搞過啊，佢冇人發你唔啱啊。 即系其实你唔应该买嗰只，我买嗰只应该自己敷上去，冇 错， 系啦， 眼嗰度就净系买眼嘅就够啦。 你去马会问，马会问下佢有冇马用嗰啲，即系如果 又长得滞啊，即系敷埋个胸嘅，唔系 可以敷埋条颈。 条颈原来真系会有啲老 有啊，颈纹啊， 好易 噶，小心啲啊，所以。其實你要保養，要保養埋條頸 㗎。OK， 好， 係啊， 如果唔係好快變火雞㗎啦。 冇錯，你都已經有啦， 火雞頸啊， 小火雞。 冇辦法啦，年紀大， 佢仲係小火雞，佢係老火雞啦。 佢唔係啊，佢條頸啊，嗰啲頸開始有小火雞。 我唯有喺後邊黐條膠紙。拉晒后面黐条胶纸， 唔使啊！你最清着嗰啲 turtle neck 啊嘛，遮住佢咯， 系啊， 好 嘅 好 嘅， 好 嘅， 好 嘅，用只龟嚟去遮住只鸡， 用乌龟遮住嗰个大火鸡， 哇，好复杂啊！我已经试紧咯， 3蚊一斤龟，7蚊一只鸡， 我已经有一个地方。话俾你听边度？ 我都唔想知啊！唉、哎，真系好啦，第七位，第七位咧就系香水，而佢嘅原因咧就话好难符合每一个人对香水个味道啊。譬如我买一只味，你闻下，哇，好厕所咁 嘅，好臭啊！有时候有啲 唔系，我都系买名牌咯，佢唔 名牌都唔代表你一定中意。我曾經同你講過， 係啊，我知啊， 有 睇下你哋自己嘅身體嘅，係 啊，同佢產生嗰個化學作用，其實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嘅，係 有少冒險成分 嘅， 係 我成日聞到有一隻咧，就好似似人哋格拉底臭咁。 哇！ 我想聞啊， 但 係我想試下聞， 唔係有啊， 唔好千祈唔好熟，千祈唔好熟。你話 有 咧，我自己去噴 消毒嗰只都有㗎。 咩叫消毒啊？ 消毒藥水？ 唔係啊，即係如果你翻屋企咧，咪。咁樣噴下嘅，一隻都係咁嘅味，好鬼死臭。 你翻屋企會噴嘅，自己個身嘅。 唔係啊，唔係我啊， 嗰啲水係 啊，有啲人啊噴咧，真係好鬼死臭啊！我唔知佢知唔知。 不過有一排咧，當個疫情啱啱起嘅時候，大家好緊張咧。我見過有一對男女上車之前，男仔拎支嘢出嚟幫個女仔由頭噴到落腳，跟住輪翻到個女仔幫男仔由頭噴到落腳，唔知咩嚟。 我覺得 就嗰啲消毒嗰啲嘢咯，或者係嗰啲啊嗰、那個叫做咩啲咩納米，令到你可以有一陣嘢去保護你自己嘅、 啊。 我就唔係好信。 但我都唔中意， 好神經質咯，成日都係 啊， 任何時候都嚟等咗幾多先，你先唔好翻屋。 我反而是觉得是回入屋之前你应该要这样做，我觉得 OK 的，跟住你那些衫就拎去那些比较通风的地方吹翻干佢，系、嗯、啊，可以 嘅。嗰啲有冇一阵味噶？会 会梗系会 有 阵味啦，同埋其实我觉得都唔知系咩嚟嘅， 好臭啊，真系好臭啊！ 你喷过啦？ 系咪加底味啊？ 我冇喷过，闻到人啫，我唔中意。 我就冇喷过你嗰只，但系我系有一只香水嘅话，我觉得啊，那个味系似人哋啲假底味咯， 好臭， 好臭。我唔知點解啲人會好中意 跳去第二個我個腦海，成集 其實加拿大咩味咧？ 加拿大味你冇理由，你冇理由唔知係嘛？ 搞錯， 素素哼哼咁樣嘅味啦。 加拿大香水啊，OK 都幾得意喎。 素素已經衰啦， 哼哼嘅味咯，仲 要個哼哼。人哋叫话系啊，但人哋叫话哼嗰啲咪好情何以堪咧？哼哼，仲要姓苏， 有冇人个名姓苏叫苏哼哼？喂， 咁你阿爸一定系整蛊你啦！ 喂 ，Can I talk to Mr. 苏哼哼？ 轻轻苏， 哼哼苏，哼哼苏， 系啊， 系你边哼哼苏？OK， 喂，好啦，第六 位，喂，快跳，好， 护手霜啊， 护手霜有 有。 我覺得 OK 喎， 有有 OK 喎，係啦， 護手霜冇壞啊， 有平有貴，新品都有知， 我都係咁話。 OK， 第五位啦，就係圍巾，圍巾唔係頸 巾 啊，佢唔係頸巾喎， 圍巾啊， 絲巾啊，乜巾我覺得係，我覺得 OK 嘅。 第四，咦，衞生紙喎， 貪玩嘅啲人， 呢啲玩嘅啫， 係啊，貪玩嘅， 唔係，我真係寧願衞生紙。 系啊， 所以我唔覺得，我唔覺得係唔想收到喎。我 OK 啊，呢啲係嘛？ 係 我寧願你俾呢啲， 所以 我 話如果呢啲其實都有人用嘅，都會有人用嘅。 我都 OK 啊，衛生紙。 係啦，跟住最上三位咧，就最常送同埋最多人話唔中意嘅。第三，絨毛玩偶，即係大毛毛公仔，因為好壓空間， 好煩啊！ 啲大嗰啲咧毛神神 嗰啲。我想問你有冇買過呢啲毛毛公仔？ 我梗係有啦，但係我買完之後嗰次唔係我送俾邊個交換？ 交換禮物我冇買過。 但系跟住嗰一次就系我一生中收，即系觉得最有少少唔好意思，或者系最好 你送俾人 尴尬， 因为嗰个人，因为嗰日咧就咁样交换礼物啦，大家抽完之后，其实就大家就叫做工作伙伴，就唔系真系 friend 嚟嘅，系啦，咁但系都识嘅，大家都识嘅，咁好啦，嗰个人收到啦，咁系一个。似男仔嘅女仔 ，OK， 似男仔嘅女仔， 似男仔嘅女仔， 即系佢女仔，但系你望佢，你觉得佢一个男仔嘅， 系啦，明晒。 咁佢一拆开，已经面色一沉，跟住啊，有冇人要？我唔想要咁样。 哇！即刻即刻 当住咁多人面， 系 咩 嚟 噶？系你买嗰只 毛公仔， 毛公仔 系啊，都几百蚊一。我以为因为在座好多女仔啊，咁我以为女仔 即系嗰 啲 啤啤啦，系啦，好贵嘅有啲， 点都唔会太过增挂咁。点知就系啦，有人抽到之后。有冇要啊？我唔要啊，咁样 又唔好即刻拎翻攞出嚟嗬，即系好似你个阿 Lam 个 网 球啊！我真系 即系异曲同工嘅感觉，即系当众拒绝你咯， 好尴尬咯，同埋好难受。 好难受， 你嗰只系咪当年系受欢迎嗰啲可能Forella Lan 啊咁嗰啲 啊？ 系咪嗰 种 毛 公仔啦？ 即系你讲得几百蚊，咁你都有诚意噶喎，你唔系求其买。 所以我系有少少失望，同埋觉得你其实可以。 我系你，我会举手，我要翻。 你可以 系啊？喂，系型啲，我做咩啫？ 你可以行出去抌啊！你可以即系如果你真系， 我觉得唔好。 咁佢讲到话佢好唔中意啊嘛。 咁啊，应该私底下先至離開咗一個抽獎地方，擺 明 係 交換禮物嚟㗎啦。 係啊，禮物就應該 我點知你中唔中意啊？ 係啊， 傻嘅 唔開心，唔好唔開心，係啦，唔好唔開心， 係啦。咁所以毛公仔就係都係一個大家要小心。如果你送俾人，如果撞住一個好唔中意毛公仔，可能佢就會覺得咦冇搞錯。 可能係嘅，或者佢咩咧？或者佢鼻敏感咧？有啲人係鼻敏感，唔 好啦。第二位就係 杯先第二位， 嗯， 係啊，我係第一位啊。 因为 真唔得啊！最 第一位咧系糖果饼干啊，即系啲食嘢啲食物啊。 糖果饼干 我 觉得几好 啊， 你分俾啲同事食。 冇错，我即系摆喺个 pantry 俾大家。 所以话咧，呢啲嘅榜咧，其实好多咧系众说纷纭嘅，甚至我睇过另外一个榜话朱古力，我话朱古力我 OK 啊， 不自己喜欢啊。 我系朱古力，起码 有好多人中意噶，即系嗰啲黑朱古力咧，酒心朱古力啊，好多人。 酒心我麻麻地。 酒心我又唔系好中意，或者纯黑朱古力，或者系 好正 噶， 好贵噶， 可以 嗱，好快咁样讲十一至二十啦。佢话咧，钱包、摆饰、揽枕、笔记本、年历、 砌土，即係嗰啲 puzzle 啊。另外咧，香港 風行一時， 係啦，相框潤唇。護唇膏即係嗰啲潤唇膏 我超中意，我超中意。 等等嗰啲 係係呢個榜我覺得真係做得好差。 嗯， 嚇、啊，其實你裡面有好多都係嗰啲消耗品，係啦、啊，又或者就係其實基本上你覺得冇乜所謂，多支少一支都冇乜嘢咯。 我覺得冇乜 update 啊呢啲， 係咪啊？ 你嗰啲電話套，我覺得啲人又唔中意嘅，即係如果殼手機套 啊，電話殼你會 電話殼，因為你因為除非我知你個型號， 係啊，個個都唔同型號， 唔同型號唔係 size 噶嘛， 係啊， 你買咗可能。未必 fit in 嘅，好啦，十点冇人听嘅风骚发人啦，咁希望今年大家可以收到开心心嘅圣诞礼物。OK， 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7%，我哋先听十点冇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深夜拆除校园内的国商之处，并已送至位于林锦公路的港大加道理中心。港大校务委员会开会之后决定移走有关雕像。校委会指出，雕像已经日久老化，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并进行风险评估之后，校委会衡量了大学的整体利益，作出有关决定。校委会又指出，大学从未批准任何个人或团体在校园放置那个雕像，亦都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声明又说，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所带来的潜在安全问题，而根据大学最近咨询的法律意见，认为继续容许雕像在校园展示，会为大学带来触犯法例的风险。雕像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接受美联社访问，表示只是从传媒报道和社交媒体得知事件，未清楚发生什么事，但恐怕雕像会被损毁。强调雕像是他个人的财产，必要时可能就损毁申索赔偿。高志活又在推特贴文，对港大校方在深夜移走国商之处，并严密遮蔽移走的过程，令学生无法记录过程感到震惊。机管局一个位于赤立角的建筑地盘，寻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在污水井工作的工人怀疑因为吸入沼气，造成两死三伤。协助死者家属的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据知当时两名死者并没有堕下井内，而是突然有污水和沼气涌出。对于有指工人只是戴备一个外科口罩开工，他质疑工友到密封地点工作是不是没有获派防护装备。萧善文认为，开工前做了检测不等于工作期间就安全，因为喉管充斥不少气体，打开井盖之后可能会涌出污水和沼气，因此必须要有防护装备。他又说，家属已经约了承办商和机管局下午开会。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渔农自然护理署有关狗主责任的规管工作，并提出11项建议。公署调查发现，渔护署在对狗主涉嫌违反狂犬病条例或其附属法例个案的跟进和执管，处理狗只牌照申请或改变牌照持有人，领回走失狗只，以及在宣传减低放弃饲养狗只，适时为狗只续牌和申报更改狗只畜养人资料的工作和安排上，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公署认为，当局应该更加积极和主动跟进狗主涉嫌违反法例的个案，严格要求狗主执行遵行法例的规定，加强跟进未有适时为狗只领取牌照、接种疫苗和植入晶片等的个案，优化和动物福利机构处理走失狗只的安排，以及改善狗主领回狗只的安排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73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45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0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4升19.4，京东集团257.4跌21.8，美团223蚊跌7.4，恒生中国企业83.26升2.4，东阳光药6.08升2.8，盈富基金23.3升1毫，阿里巴巴114.5跌4毫，快手78.25跌4.5，友邦保险78.3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4.13，瑞士法郎0.92，加元1.28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1点，升89点。港金报167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1美元，卖出180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都有车龙噶，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这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山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的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是做紧，车龙就排到过了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天寒陪住你，圣诞好改善。 圣诞节有爱人陪住，好温暖啊！ 咁冇情人点算啊？ 仲有圣诞电影啊嘛！ 但系一套戏最长系3个钟，咁之后又点算啊？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成个圣诞24小时陪住你。 系噃，咁今年嘅圣诞节，我哋周末有情人咪都有份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嘅圣诞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会遇到一些真的五音不全的同学，我其实很喜欢教他们。 晓然在学界总动员带你认识路德会协同中学音乐剧导师关玉琼。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学界创造。 而焦点创造，我们请来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的发明家卢晓彤。 主持周杰良、陈若琳。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大家好，我是谭耀贤。何谓快活人？第一，健康人生，每一日都要做30分钟运动。第二，增值自己，要善用你的时间。 第三，随心随意食你想食嘅嘢，见你想见嘅人。我支持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丰收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翻嚟風騷發人啦，今日咧我睇咗一個新聞咧，我覺得咧真係一個非常好嘅決定嚟啊！因為環保署咧下個月一年四日咧就會回收呢個天然聖誕樹， 係真嘅聖誕樹啊！各位朋友留意， 天然嘅聖誕樹， 膠嗰啲係唔回收得㗎。 你唔好攞，喂環保署俾埋你， 唔係啊！我驚有啲人哋呃佢啊！呢個真㗎真㗎，咁佢買翻嚟， 你就會你就會， 你有冇睇報紙啊？ 你唔好侮辱人哋智慧啦！ 新 真 有人， 你摸個真嘅聖誕樹未先？ 我摸過。 個質感同埋有香味㗎， 真嘢我都摸過嘅，你放心啦。 但你要摸個假嘅，你先知道咩係真㗎嘛。 同埋假嗰啲， 假 嗰啲咧係砌嘅咋，唔係成棵噶，即係逐枝逐葉掹嘅。 嗱，亦咁樣，有一啲係真係已經係真嘅聖誕樹，但係佢係剪嗰啲枝，跟住又幫你砌一棵聖誕樹，你就唔可以將佢再種嘅。 嗯， 咁嗰啲會唔會收得啊？我見到都有。嗯，即系佢有一个假， 即将好多棵砌噶嘛， 唔系佢有一个假，一个木假，咁跟住佢就 砌一支支噶落去嘛， 冇错，即系我哋成真嘅圣诞树，点 解要咁样 咧？咁咪平啲咯， 平好多， 系啊，平好多， 系啊， 你我哋真嘅圣诞树，其实咧你种翻佢嘅话，佢系生翻噶嘛，我咪讲过咯， 啱啊， 你可以买嗰啲， 但系你有地方种咯， 对啊， 你有花园啊等等嗰啲， 系啊，但系好多人其实可能就摆喺屋企，诶过咗圣诞节之后个，诶仲有，诶好似喺新年之前嘅话你要抌噶，唔系会 bad luck 噶， 系咩？ 我听人哋讲。讲过噶，我 唔 知佢系咪真噶， 佢都 bad 紧啦，系咪先？ 你攞俾我咯， 佢都冇 good 过， 富富得正系嘛？可能会变。 你俾两棵，俾两棵，富富得正呢条数我识计。 唔系你自己已经系富啦嘛？ 系啊， 再加埋嗰棵圣诞树，咪啱好得正咯。 哦 ，OK， 再你咪去借运咯，个 friend 教人借运噶嘛，咪 借运啊，真系 borrow 条 luck 啊嘛，你唔够 luck 咪 borrow 咯。 一于咁话啦， 借运使唔使揾中介？ 要噶，要噶， 借咗但系要还啦。你冇睇人哋， 你小心啲啊！以借以还。 佢呢个圣诞树咧，其实佢回收完之后咧，佢未必我嚟再种嘅，因为有啲未必再种到噶啦。咁所以咧，佢会重用，可能做一啲嘅装饰啊、木家私 啊、 艺术品啊。再提大家，今次佢只系回收天然嘅圣诞树咁样咯。同埋你回收之前，你唔好一篮子掉俾佢。 即系点啊？ 你要拆翻晒嗰啲灯 波波 啊！是啊，嗰啲 嗰粒星星啊， 你唔好谂佢垃圾站咧，成棵 cleaning cut 粒俾晒， 又或者审满晒金粉咁样， 唔爱嗰啲， 嗰啲叶使唔使掹咗佢啊？ 咩叶啊？ 嗰棵圣诞树嗰啲叶， 点解要掹啊？ 点解要啊？ 我唔知啊，即系人哋净 有啲 净系 得你啲吉仔噶嘛，系咪？啲吉仔 系啊， 摘晒啲吉仔， 系啊，唔系因为我真系唔知啊，嗰啲黄， 喂，系咯，吉仔嗰啲有冇人回收嘅咧？ 有 啊， 有 过年有噶， 有噶，有人回收噶， 俾翻边个？ 唔系就系俾翻嗰啲诶，可能系花园啊，咁等佢再种啦。系啊，好好噶， 系啊， 无谓啊，系咪？环保啲嘛。咁圣诞花咧，大佬， 圣诞花佢 冇 花，净系讲圣诞树 大红花， 系啊，红色嗰啲咯， 唔系咯，大红花咯。 我都觉得其实应该要回收啊，系咪啊？因为其实佢都应该系生一条生命嚟噶嘛。 系啊， 但系 我觉得剑兰咧， 但我想问一样嘢，你会唔会觉得咧？特别系嗰一种圣诞花咧，叫一品红啊，我记得嗰个红名系唔系大红花，叫一品红。Anyways， 咁其实一过咗圣诞节，你觉唔觉得如果你摆喺屋企好奇怪？ 我有摆啊。同埋佢 即系等于你个你啲剑兰都系啦， 同埋都维持 都 几耐噶， 佢可以 维持好耐噶。我曾经怀疑佢系假花嚟噶，点解过咗咁耐都天气开始热 啊？佢 天气都开始热啊？点解你仲系咁嘅样嘅？ 佢都仲系变红色啊？ 仲系嗰样啊？买翻嚟嗰样， 劲喎！ 佢维持咗好耐啊！ 因为我听闻咧话，其实呢一啲咧季节性嘅，又或者系就系佳节性嘅，即系有啲咁嘅节庆嘅花啦，佢哋好犀利噶，知道嘅就系话其实唔系俾你好多根，咁 that's why 其实佢差唔多个。我就一個月 即有效 維持到，佢有效日期咧，佢就會自己借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你好衰女啊！如果話你嗰棵可以再繼續生， 佢一路種咗好耐啊， 係咩？ 你覺得 我開始懷疑佢係假噶，係啊。 但係會唔會好怪啊？即係你過咗聖誕節咧，你擺佢喺度嘅話，你覺得佢係唔啱嘅，係咪啊？ 我隔離嗰個怪啲咯。 嗰個冇辦法啦，佢唔會擺得好耐嘅，唔使擔心。 佢同四大花比，我都四大花可以接受。 四大花比佢長命， 起碼睇落個視覺感好啲。做咩耷低個頭嘅？阿貴先生， 我問你點樣對號入座喎、 啊？我行先。 哎呀，冇 以為你嗰封辭職信仲未交到嚟嘅，點解？ 係啊， 有冇交嚟嘅？ 冇咁少 氣， 你係大方見稱噶嘛？ 我連埋四大卡幾面，四 大卡就唔使啦。 又係歸速遞係嘛？出年四大節會唔會收到你哋？會唔會 歸速遞？ 喂，早晨早晨啊！十點搭九。今日我哋有昌哥， 哇！ 丰收食堂， 丰收食堂， 正啊！ 留意留意吓，仲有爱好系列， 仲有 Dr. Eric， 哇！咁丰富，唔好行开啦。 网上情，点亮心中的蜡烛。阿文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商人， 人到中年事业非常之差，屡屡受挫，佢嘅生意越做就越差，令到佢情绪好低落，经常无端端会发人脾气，话人欺呃骗佢，又话呢个世界对佢太差了。终于有一日，佢同太太讲：，唉，不如我哋转换下居住环境啦，住下另外一区，希望个运气可以改变。佢同太太搬咗去另一个新居，喺一个周末嘅晚上，正喺度执紧嘢嘅时候，点知突然间停电，屋里边一片漆黑。佢又开始埋怨啦：，啊，乜呢一区咁差噶，仲会停电嘅？弊啦，点算呢？屋里边又冇蜡烛，无奈咁黑掹掹坐喺地板，好唔开心，抱怨起上嚟。突然之间，门外有人敲门，打破咗黑夜嘅宁静。阿文同佢太太啱啱先搬嚟呢一区，又冇熟人，点解会有人敲门嘅呢？佢好唔情愿咁企起身，开咗道门，见咗个女仔，个女仔好怕丑咁话：先生啊，我住喺隔篱噶，请问你有冇蜡烛啊？阿文自己的情绪已经很差的了，吓、啊、你仲走过嚟借蜡烛？佢好冇礼貌咁一句话冇啊，跟住嘭一声闩翻道门，然之后拧过嚟同太太讲：，嘿，就系呢啲邻居真系麻烦，喂 cheap 嘅蜡烛都借，我啱搬嚟点会有啊？正喺佢满腹牢骚嘅时候，门外又响呢个敲门声，佢打开门，点啊？那个女仔原来揸住两支蜡烛，跟住就话啦：，嫲嫲话你哋啱啱搬嚟，应该冇带蜡烛噶，而家停电，佢叫我攞俾你哋啊。原来头先佢嘅心觉得人哋问佢借嘢，只系一厢情愿嘅想法，人哋系希望帮助佢。喺嗰一瞬之间，佢觉得好惭愧，好内疚，然之后接过两支蜡烛，不停讲多谢，多谢晒，多谢你嫲嫲。假如你身边仍有好多无谓嘅怨言、憎恨，希望呢个圣诞节、呢个新年之后，大家可以将佢抛到九霄云外。希望关怀、爱心、包容，能够成为我哋身边最新嘅常态。希望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系一个风骚快活。 好，翻嚟我哋风骚发人啊！有位听众咧叫咩啊？ 好中意呢一个 version 啊！ 好听，好、 啊、 Chicago 嘅喺 What the World Need Now is Love， 希望每一个人咧都开开心心呢个圣诞节。阿 Phoebe Ma 阿 Mo 啊 ，Phoebe Mo 咧，佢话咧，我知道你马子强讲边一只消毒水格粒底味要，我之前都买咗一支， 啊、真系有、啊。 佢话初初用咧，我都唔知道，咦？点解阵味喺边度嚟嘅咧？仲喺度话寻找格粒底味喺边度嚟，我仲以为自己添， 周围搜， 仲以为自己添。 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个咁样嘅格粒底味嘅。嘅消毒药水咧，你仲喷唔喷啊？因为其实你买翻嚟你唔知噶嘛， 我一定唔喷， 系啊，都系咁。 佢系用咗一个礼拜先知， 仲要一个礼拜。 哦，原来你跟住即刻掉咗，咁、啊、难闻、啊。 我都会掉，唔系呢位格拉底味，你点？ 好尴尬啊！你谂下，你朝头早翻工入咗个电梯， 但系你喷到个身，直喷到个身。你搞到個身㗎，噴到個身， 噴到身㗎， 噴到身。 哦，咁如果你唔抌咧，噴到地得唔得啊？即係消毒地啊，地氈。 其實你係揾嚟消毒自己嘅身㗎嘛，啊啊、噴到啲衫度㗎嘛，啱唔啱？我嘅理解係咁樣啊嘛。 Okay, 啊、哇死咯！真系有啲咁嘅嘢， 真系有噶， 我以为你讲大话， 傻猪猪嚟，我点会呃你啊 ？OK， 好啊，咁证实你冇讲大话嘅呢个啦，我信 Phoebe 系啦，我都觉得唔好喷啊嗰啲，因为你会惹来好多啲即系啊， 唔系唔系厌视目光啊， 系啊， 就 系 你目光啊，咦咁臭咁样吓， 系啊，何必咧？系咪先？味道就好紧要。 系啦，好彩你今日话俾我哋听啫吓。喂，今日阿昌哥煮乜嘢啊？有冇？ 火鸡 啊！火鸡啊！ 圣诞节吗？ 哦，系喎、 啊，系啊！ 是 啊我哋话佢话就喂，成日都系煮嗰啲中菜。 你话佢啫，我冇话。 我真系有话佢，我话喂，会唔会就整只鸡啊？咁跟住佢系整火鸡。 系啊系啊，佢好犀利噶，中西美食嘅都食啊。 哦，正。好啦，咁另外一个 Mandy 啊，佢话早晨啊，今日我正日生日，唔知方唔方便咧？阿 Mandy 啊，想点唱俾自己嘅，咁所以麻烦马老师帮我揾嘅。嗱，我唔系整蛊你啊 ，Mandy， 今日佢揾得啱嘅。 你好惊啊！ 我相信啱嘅吓， 唔系我见到都系郑中基先生个样。 好，但系呢只歌啦，佢阿 Mandy 今日生日快乐，想听呢只歌曲啊，有种啊， 正啊 ，OK， 生日快乐， 啱。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胜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假使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是只蚂蚁奋勇攀石也壮丽，万花出于污泥，世界极细，但我心心不见底，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那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那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时来运到 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臂软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 送俾 Manny 嘅生日礼物吓，咁啊，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嘅20度嘅温霜，你湿度67%嘅。今日多云咧，早晚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未来数天都系多云。圣诞日北风又会增强噶啦噃。好，先睇十一点嘅新闻报告，翻嚟系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唔好行开啦，而家听听新闻先。 河南嘅沈丘县公安局话，涉事四名确诊患者在陕西省西安市等待核酸采样结果的时候，未执行西安市疫情防控措施，在上星期六揸车离开西安返回沈丘县，之后又不落实关于外省返乡人员要提前三日向社区报备和居家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又向调查人员隐瞒相关的情况。沈丘县公安局得悉之后，决定对四人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91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接近590,000人染疫。新增12宗感染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病例，累计个案246宗。另外再多109名确诊患者不治，单日死亡病例首次上升至三位数，累计5015人死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减少500几宗，下降至7000宗以下。分析认为确诊人数出现小幅下降，可能与今个月18号起政府收紧防疫政策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92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54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6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6点，升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464.6升21.8，京东集团258.2跌21蚊，美团224.8跌5.6，恒生中国企业83.34升3.2，盈富基金23.34升1.4，东阳光药6.25升4.5，阿里巴巴114.1系跌8毫，快手77.55跌1.15，小米集团18.7升2毫，友邦保险78.4升5仙。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英镑10.413，瑞士法郎8.484，澳元5.621，加元6.072，新西兰元5.309，欧元8.846。每百日元兑港元6.8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84。日经平均指数报28651点，升89点。港金报167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39美元，卖出180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纪元对出。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个星期一次，每次一小时，同你一起增强自信，踏上这条终身美丽的大道。 同一些陌生三宝人第一次见面，你可以讲些什么和不应该讲些什么，你越做得多你就会越舒服。所以你说谈吐相反，就想想谈吐不是我来做些什么。今个礼拜有我 Desmond 苏仲辉和大家分享一些礼仪的资讯，记得听啦。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我们的爱好系列都是我们三个很期待，还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一个环节。 这个很犀利啊，搞到我呢真的内分泌都失调。 你的内分泌不是干涸了吗？ 你还有内分泌的？ 你还有内分泌？ 你没的。 挺好啊，咁样我系列令到你失调，即系你有啦，有翻你先可以失调噶嘛。 即 系 干咗个河流，干咗个河流都有少少滴翻出嚟，咁几好咧。 系好啊， 冇错。 点样内分泌失调，可唔可以简单说明 一下？哇，搞到好紧张又刺激，都系咁，成晚瞓得唔系几好，又咁谂下，咦，都系唔好咯，又要咁样，我中咗。打败你們， 因为我哋每一次咧都系之前嗰一日 咧，通常有呢啲咁嘅唔 有佢啦、啊，所以内分泌失调系有原因的。 我哋其实冇一种比赛，唔需要一定要比赛。 你可唔可以有松容嘅态度？ 松容态度 系咪快 活人？ 你有冇听阿 Sam 去讲？ 我真系觉得 我知啊， 阿 Sam 哥讲得好啱。 得，我收翻， 松容啲， 松容啲， 轻松啲， 冇 错。 OK， 迎接呢个环节。 爱好系列， 今日我哋爱好系列主题， 希 望可以咧就系俾大家带嚟一啲嘅就系喜庆嘅歌曲， 冇错， 系啦，呢种喜庆嘅感觉啦，好难讲 嘅。 你未必需要嘅就系话我一定要点题，可能讲紧系圣诞节啦、新年啊或啲咩嘢，可能有嗰首歌曲嘅话，有啲嘅喜庆嘅感觉嘅话，未必真系净系去唱呢一啲嘅节日嘅 歌词嘅意思好重要嘅，当然有埋气氛更加好啦。 又或者你嘅故事啊， 冇错啦。嗱呢一首歌曲咧，其实咧就咁啱咧，我拣咗啦，又有个听众 Alex 咧，佢话。Alex 唔系我哋主持啊 ，Main Hong Kong 嗰、那个吓，有位听众系啦，唔系李志朗。Alex 咧，佢话：，因为我今日咧好想听呢只歌，咦？其实我心里边都拣咗作为我今日我系列嘅一首歌。 好有默契啊！你 系啦，咁所以我就送埋俾 Alex 啦。咁原因咧就系话咧呢只歌点解拣咧？就 系 我觉得圣诞礼物。其实有时未必一定嘅等号，或者个圣诞礼物未必一份礼，未必系一定要一份礼物，可以有一个人嘅陪伴，一个人嘅关心，一个人嘅存在， 讲得好， 已经系一份好好嘅礼物。今年嘅圣诞节对于我嚟讲咧。或者講 Alex， 你一講就到啦，好驚！你真係唔好講人。 佢話嗌佢， 頭先我 講我啊， 我哋講緊你啊，因為話有個人點唱咧，我唔係李志朗係嘛？ 就講叫 Alex 嘅，係啦，跟住就出嚟啊！一講 Alex 就到啦嚇。因為今年嘅聖誕節咧，即係如果咁講咧，即係係一個非常有意思嘅聖誕節。 點解啊？ 我哋啱啱翻咗嚟香港電台六個月多兩日。因為廿一號翻噶嘛，咁廿三號嘛，咁啊啱啱係六個月啦，咁亦都係我人生裏邊一個好特別嘅轉捩點啦，咁亦都有我嘅好朋友啊 Sarah 啦，我想叫李哲羅，好朋友同埋阿馬小嘟啦， 點解你要將我排名永遠喺我李嘟嘟後邊？ 我再講 你啊，我呢啲高級過你啊，歡迎你啊 Michael， 哎呀，好歡迎你嘅，我哋聖誕節 ，Hallelujah。 咁一个 连呢个李志朗都加入 Bully Club 咩？ 佢系四号啊！ 佢有份 initial 嘅，佢有份开， 有份。 你唔好觉得佢 冇 份， 好翻噶， 好翻噶。咁所以咧都好感恩啦，有身边一班好朋友啦吓，咁呢一排陆续咧都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言啦，支持我哋啦咁样样。甚至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带住笑咁话，喂，你令到我琴晚喺餐厅好肉酸啊，喷块饭啊。 我哋真系好唔好意思。 系啦，咁好多好多你哋嘅留言我都睇到嘅，咁再一次多谢。咁所以呢个歌咧就系话，你哋就系我最好嘅圣诞礼物。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Mariah Carey。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s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 Make my wish come true. 三鐘頭十點到一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浮人，你嘅支持，你嘅收聽就係我最好嘅禮物啦嚇！多謝曬，多謝曬。

別覺得開心同埋有節日氣氛嘅、因為咧緊隨住呢個聖誕節之後嘅話咧，就係、是、新年啦。 冇錯， 對於每一年嘅新年咧，會唔會喺31號嗰日咧，真係會為大家或者為自己咧，會定立一啲嘅新年願望？ 會啊，係啊，會啊，會啊，會啊，係 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啊，嚇！即係就算你過去嗰一年嘅話有幾咁唔開心又好，開心又好，點樣都好，你全部咧都可以有一個新嘅希望。所以我覺得呢，就新年又係另外一個我好期待嘅一個節日。 冇錯， 我覺得亦都係需要就係覺得係喜慶同埋祝福嘅一個日子。但係當然好多時候喜慶嘅日子咧，你會唔會有時亦都會突然之間有一下好落寞？ 好 down 啊，有啊，會啊， 好奇怪㗎， 特別係平安夜啊、除夕啊呢啲咁嘅日子， 有少少感嘆時間又消逝， 冇錯啦， 又大一歲啦。 嗱，感嘆時間嘅消逝之外嘅話，你總會亦都會諗下嘅就係話啊，突然之間唔知會想起有某一個可能已經喺你生命之中消失嘅人，可能係你自己嘅前度啊，你一啲嘅朋友啦，咁所以就會係喺嗰時候你就會好特別掛念佢嘅。 冇錯。 我成日都我試過有一次咧。有一段時間咧，因為經常要去做一啲 countdown show， 咁所以咧，你係會唔知點解當十九八七六五四五二日，哇，二零幾多乜乜，或者係咁樣時候嘅話咧，喺嗰一刻會突然之間覺得好空虛。 係啊， 你會唔會有呢種感覺？ 有啊，會啊。 但如果你想見嗰人喺你身邊，咪唔好去 咯。攬住佢。 但係你都會諗過另外嘅一啲人、啊，而家佢喺第二度咧，佢而家點咧？有冇呢種咁嘅感覺？ 有啊。 尤其是係到，啊、死我頂！ 尤其是有啲已經 我知道我睇見你啊。 尤其是有啲未必會即係失咗聯，未必可以見到嘅人。 咁、你覺得就係大家都喺度倒數，好開心。大家都祝福大家，即系今年嘅话，大家都可以梦想成真，或者可以做到自己嘅嘢嘅时候嘅话，你总会有一啲嘅就系挂念嘅人，或者系会令你落寞嘅感觉，或者喺喜庆嘅日子当中嘅话，大部分人都系开心嘅，但系总会有一啲觉得日子系难过嘅，佢系惆怅嘅，或者系唔开心嘅人，所以我觉得都想将呢一首歌曲你会送俾佢。佢哋啦，咁其實咧就係我會覺得應該要係每一個人都係要開心同埋充滿住希望嘅。 積極面 呢一位嘅歌手咧，其實有一首歌嘅話，我諗一講大家都會識嘅，識噶啦，就係、是、你怎麼捨得我難過，但係其實佢仲有呢一首歌。聽蕭校長知唔知係咩歌啊？ 唔知啊。 黃品源嘅。除了有剛才我所介紹的就是你怎麼捨得我難過之外的話，我覺得這一首歌曲也都是非常非常好聽的，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就是這一首歌曲，請留意歌詞。 繽紛的街頭，在人群裡頭，一種不能解釋的寂寞，有一股衝動想要去问候，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熟悉的广场，倒数的时刻，跨过几年，希望会更多。分开那么久，思念却更浓。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你曾是我最最最难忘、最最最惆怅。人在岁月中流逝多少梦，曾经我也是你最知己也最依赖，青春情是不再重来、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祝福的心事事都会有。 息的广场，倒数的时刻，跨过几年，希望会更多。分开那么久，思念却更浓，很想对你说新年快乐。你曾是我最最最难忘，最最最惆怅，人在岁月中流逝多少梦。曾经我也是你最痴情也最依赖，青春情是不再重来、哦、新年快乐，我最好的朋友，祝福的心事事都会有。世界那么大，如何不牵挂，即使树他已经长大。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啊、好嘢、啊、好嘢好嘢好嘢好 做咩 好嘢、哦、好听啊 好听啊 好听啊，同埋、啊、你嗰种心情我完全明白。 唔係，因為每一個人都一定有 的，有有有有有， 一倒數嘅 人生嘅遺憾總會多多少少、 啊， 一定有嘅。有些 我跟住 呢 一首歌咧，就回應翻你阿品 源 哥、 啊、到你 咯 喎， 到我啦， 係啊，我仲以為跳翻啊， 冇所謂。 咦，你睇唔到佢啊？咁啊係嘅，你今日時運高，啲污糟嘢睇唔到嘅，我知嘅。 我真系唔介意， 龟仙人，龟仙人， 我 skip 咗佢，系，我真系望住你，即系点解你喺度讲嘢？ 定我坐去佢嗰边望望好啲咧？唔紧要，唔紧要。呢一首歌咧，就系我觉得系几我好中意嘅，因为呢一首咧就系 死啦，你中意。 叫咩啊？阿芳我爱你啊！ 其实就叫做阿芳， 唔系，系五百嘅戒指。 你咪曾经有啲送戒指俾阿芳嘅故事啊？ 哦，结 婚啊 嘛。 哦， 你有冇试过买戒指想送俾人送唔出啊？ 点解嘅？ 因为仲有好多冤家。 咁你翻嚟会唔会讲戒指？戒除骗子，提 子 提防骗子。 真系惨，咩 讲 得 变 衰嘢？ 好啦 ，Five Hundred， 好似几好听喎 ，Five Hundred，Five Hundred， 阿伯哥， 我一阵 间翻嚟讲下你个戒指嘅故事啊，好期待啊！ 将个戒指为我戴上，我不要自由；将这戒指为你套上，你只属于我。从今以后，只有你能将我全看透，不分日夜，我的身边总为你保留。今生今世，怕要让你为我来担忧，一次一次我会做错，要你原谅我。个人能将我左右，心是病的，如果这时你掉头就走，相爱只要一瞬间，就注定到永远，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你也需要我。要不要嫁给我？ 马大爷在他手上掹了个圈出来，他说：阿芳，送给你。阿芳就说：汽水盖掩来的啫，不紧要啦，阿芳，多多少少。有咩收住先？好一餐唔好一餐嚟，汽水盖掩带住佢。 跟住就开始咗呢一段戒指嘅感情。唱嘅朋友系五百啊，点嘅朋友系一百啊，就系啊温恩强，再一嚿水啊，马小强送俾大家噶， 赚咗四百， 赚咗四百， 唔值五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拆除国商之处之后，将组件移送至港大加道理中心。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黄正轩话，校委会寻日投票通过有关决定，但当时冇提及几时移除，冇谂过寻晚已经采取行动，认为校方决定仓促。他说国商之处已经在港大树立二十几年，是记录真实事件的艺术品。有学生目击国商之处被移走的时候，伤心落泪。对于校方声明指国商之处日久老化，为校内师生带来潜在安全问题，王正轩说这个讲法没错。校方十二年前曾经检视国商之处的内部结构，当时已经发现生锈，但他认为一定有其他方法保存国商之处，不想揣测校方动机。他认为校方应该向拥有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解释为什么要将国商之处分拆移走。超过二十名后任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秘书处安排下，朝早参观立法会大楼。到场参观的新当选议员包括民建联的李世荣、陈勇、梁希，新思维的狄志远，专业动力的林素慧，选委会界别的周文港等。他们先到会议厅听取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和主席梁君彦的解说，了解宣誓安排。他们之后转往会议室参观，并到议员楼层和中信大厦的议员新办公室楼层了解。陈勇说自己过往曾经协助民建联的议员，因此对环境相对较为熟悉。狄志远就说如果要到中信大楼办公会有担忧，因为如果有议案是出现突袭投票，就难以赶回立法会大楼。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接受中新社专访的时候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表明中央没有改变一国两制下在香港推行民主的决心。他说中国要从制度自信这个角度来驳斥美国对中国民主包括香港民主的指控。白皮书坚持民主要符合内地和香港的实际需要，而刚刚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正好反映中国政府在推行香港民主过程当中取得的一些成就。刘少佳又说中央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过程并未取消双普选承诺，但还需要为此营造有利条件。当爱国者治港和反中乱港者出局这两个原则深入贯彻，香港的爱国阵营越来越壮大，拥有越来越广阔的社会基础，在社会获得相当高的支持度，双普选自然水到渠成。美国总统拜登说计划在2024年寻求连任，但前提是取决于自己的健康状况。现年79岁的拜登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自己相信命运，如果自己身体好像现在那么健康，他会争取连任。被问到如果前总统特朗普再度参选会不会影响争取连任的计划，拜登笑言如果再度和特朗普对垒会增加他参选的意欲。 一名确诊的白宫幕僚上星期曾经同拜登乘搭空军一号专机，拜登之后两度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外，副总统何锦丽身边一名的工作人员确诊，何锦丽在当地星期二同这名的工作人员有接触，之后的检测结果呈阴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十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24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61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8.6，京东集团258.2系跌21蚊，美团222.2跌8.2，恒生中国企业83.06升4仙，盈富基金23.2升6仙，阿里巴巴113.3跌1.6，东阳光药6.23升4.3，建设银行5.34升7仙，小米集团18.7系升2毫，快手76.8半跌1.8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日元114.14，瑞士法郎0.92，加元1.28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663点，升100点。港金报16,80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5.18美元，卖出1,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都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听涛小筑那段比较慢车；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几远。咁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的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噶，车龙排到海丽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旺角道因为有渠务急收，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黄淑曼、思芬，你哋知唔知办公室整齐对工作安全好重要噶？如果要你哋写封信俾未来嘅自己去提升自己，写啲咩呢？ 致未来的我，办公室光线唔够就记得揾人换过晒啲光管。 仲有咧， 记得用。 喂，又系你答嘅黄淑曼，今次思芬你答。 致未来的我，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律人时段内风骚精安剧，咁就够晒留意工作安全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环境够整洁，开公司会安全又快捷。我系黄淑曼 Fiona。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星期四爱好系列继续有梁继章、李丽蕊同埋一嚿水马小强啦吓，温温住，系坐翻喺度嘅吓， 扣你钱啊， 扣你钱啊，500咁贵，你嘅诚意值100噶咋， 咪就系啦，俾多你啦。 嗱、呢一首歌咧好特别嘅，因为头先咧你讲到新年咧、有少少订，有少少惆怅啦，感慨日子逝去啦、我突然间以为你播我嗰只， 唔会。因为我哋有咩噶嘛，我哋有一个人系中介公司。 呢一首歌咧，其实咧系一首好旧好旧嘅诗歌嚟噶啦， 冇错。 原地咧来自呢个苏格兰嘅，原意就系纪念逝去嘅日子，亦都称离歌吓、由18世纪一个苏格兰嘅诗人咧叫罗伯特吓、根据当地嘅俘虏口传录低，人哋喺度哼嘅时候佢记低。 好多其实以前 好多版 啲咁嘅嘢都系咁样记低嘅啫。 好多版本， 好多人唱过， 好多人唱过。我拣咗有 Rod Stewart。 哇， 歌名叫做 我靓晒， 送给大家。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in the days of old lang syne?Far old lang syne, my dear, far old lang syne, we'll drink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old lang syne, and surely you will.Cup and surely I'll buy mi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old lang syne. We two have paddled in the stream from morning sun tillThe days of old lang syne. Far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for the sake of old lang syne. 时间会流逝，在我们身边的人又有几耐可以留在我们身边都不知道，我们唯有珍惜珍惜每一天， 没错，珍惜眼前人，珍惜你的所有，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哇，这首歌选得好，大佬你自己好嘢， 掌声， 因为有好多版本， 系啊， 其实都几难揀嘅，你咪话，系咪？ 冇错。 好啦，咁其实咧，唔知点解就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就会发觉就系新年啦。头先都讲紧嘅就系喜庆嘅日子当中嘅话，梗系会突然间有一秒喎，你感到落寞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嘅就系好得意嘅，喺喜庆嘅时间嘅话咧，我哋中国人特别中意就做乜嘢呢？大家饮杯， 饮杯，饮性，饮性感知性，系嘛？ 系咪饮晒落酒店自性？ 系啊，几开心噶，又可以麻醉自己咧，或者令 又唔系麻醉嘅， 系系 麻醉有少消消极，或者系一个悲哀嘅。 系啊，又唔系嘅，我讲紧嗰只系佢系会嘅， 佢有麻醉自己。 冇错，咁啊，所以 我揾麻醉师你好唔好？ 唔使咁重手，贵啊！ 使唔使嘥酒啦？系咪先？ 唔使咁 酒贵嘅，你要麻醉我。麻醉師嚟 哦 ，OK 好好。 嗱咁其實咧，我就覺得係喜慶嘅日子嘅話咧，我哋好中意嘅就係大家一齊圍埋飲杯啊，又或者係即係喜慶嘅日子，咁就多數你又會咁樣嘅，就係食餐好嘅。咁啊，當然啦，你又話如果係結婚啊、擺酒啊，特別開心嘅， 係啊。 咁我就試過有一次咧，就好開心啊，出席有朋友嘅一個婚宴啦。點不知咧就操嗰啲唔會一係嚟嘅就哇個排場好犀利，就會有啲乳豬就喺個門口度哇乜 排曬隊， 咁出曬嚟嘅，竟然咧就播以下呢一隻歌喎，但係啲歌詞係改咗嘅，咁亦都係因為咧，就係佢結婚嘅時候咧，咪呢一位嘅女歌星，因為雷仲德幫佢將呢一首歌曲嘅話就填過一啲嘅新嘅詞，咁就係講緊啲咩啊？有乳豬又出嚟啦，大家飲啲乜嘢啊？大家開開心心啊咁樣。 好玩。 今日咧揀嚟嘅呢一首就係原曲咧，都好有百老匯嘅感覺。但其實你話百老匯嘅音樂嘅話，亦都好啱一啲喜慶嘅日子。 冇錯。 你啱啱覺得就係紙醉金迷啊， 係啊，著曬長裙啦， 嗰啲女仔嗰啲裙啊，就飛啊！冇錯啦，見你衣着顯風度嗰啲咁嘅感覺， 有啲大雪茄。 送俾大家我就有呢一首嘅就係陳慧琳嘅《紙醉金迷》。 都变得美好。 然好似个百老汇嘅歌剧一样啊，纸醉金迷啊，陈慧琳唱出， 同埋都好衬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啊。 嗯，跳舞跳到我好攰啊， 好风 骚噶。你唔着你嗰套踢死套嘅你 有啊 ？OK， 好， 即系踢咗上去两米高唔咗入边。 好啦，金马老师， 大家喜欢。 好嗱，呢一首歌系一首圣诞歌嚟嘅，圣诞歌我哋听得好多好多好多。咁呢一首咧，我一听嘅时候觉得叮。哇，好正，同埋有画面嘅、嗯，真系好得意。 喺 画面睇到乜嘢画面？ 系见到咩？ 好多可爱嘅小动物， 嗯、 一齐唱呢一首歌，冇、哦、人唱嘅，动物唱嘅、 哦， 送俾大家。 猫狗，嗯、 送俾 Dr. Eric。 今日佢都会出现噶，吓、 啊，系我送俾佢都好啊。 演唱俾你听个 Dr. Eric， 打针啦。 时间仲有四分零钟到中午十二点钟啦。今日咧 ，Winnie 咧，我哋嘅网上都留言啦。佢今日我孙女七岁生日啊，咁样啦，啊，好得意嘅年纪吓。希望咧节目里边点只歌送俾佢听。多谢马老师帮我哋揾到啦吓、啊，就系、是、卢嘉敏当年唱嘅《小太阳》啊，送俾阿 Winnie 嘅孙女，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太阳像大红花在那。说话，太阳像个大南瓜，在那高高天空挂，叫得满山欢乐融融，草儿发嫩芽，大嘴巴笑哈哈，落了也要往上爬。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咁而家世界上咧就差唔多有200个国家，有宪法嘅国家咧有190多个嘅。咁冇憲法嘅國家咧，只係得幾個，即係冇憲法係指冇一部文件叫做呢個國家嘅憲法。咁所以冇憲法嘅國家咧，其實都有憲法，只不過佢有嘅就係所謂不成文憲法。咁英國咧就係呢個其中一個最典型嘅，即係所謂不成文憲法嘅國家，即係佢冇一份法律文件叫做英國憲法嘅，就唔同話其他絕大部分國家，譬如一部叫美國憲法，即係18世紀後期已經制定啦。啊，譬如有法國憲法，法國大革命之後，即係有一連串嘅憲法有制定過嘅。啊，譬如日本有日本憲法，日本有兩個憲法，一個就是明治維新之後制定嘅，一個就是第二次大戰之後制定嘅。基本上每個國家咧，除咗極少數例外之外咧，都有一部憲法。 憲法一分鐘。 事隔多年，九把刀終於再執到，到底點樣先可以成為佢嘅女主角？ 那柯震东其实他有投票权吗？ 他有分选吗？ 有，他觉得王静应该去演小咪， 嗯， 然后宋雨华应该去演 Pinky。 哦， 我觉得你看，就是他的智商已经全部都用在表演上面了，所以只要他做什么决定，我们跟他做相反，基本上就会对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嗯，阿 Sarah 覺唔覺得咧呢個聖誕節啦，同埋新年咧，同食物都好難分割， 啊、 一定有很多好好食嘅嘢啦， 對啊， 大食會啦、party 啦等等咁樣， 火雞啦， 火雞啦，咁所以一陣間昌哥咧就會教大家 整 火 雞 啊，咁啊留意呢個風騷食堂一陣間會播出噶啦， 請你食嘢， 同埋今日咧會有 Eric 啦，之外仲有即安劇稍喺風騷發型出現嘅 嚇，好啊，希望大家望下去，同埋頭先我哋送俾大家嘅歌曲都希望大家中意啦，係咪？ 冇錯 ，OK， 先咧12点新聞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等等，翻返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唔该晒啦。 美国以选举为核心嘅票决民主，难以支撑起完整意义上嘅民主政治，绝非现代民主政治嘅理想方案。报告论述咗美式民主嘅政治属性同埋历史局限同埋现实弊病等，表明美国长期剥夺有色人种嘅民主参与权利，长期系统性驱逐、排斥同同化印第安人，长期限制妇女嘅平等参政权。美式民主存在极化、商标化、金钱化同形式化等嘅现实弊病。報告指出，美式民主已經逐漸失去說服力和吸引力，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已經深刻認識到美式民主並不能夠代表民主的未來發展方向，各國人民應該而且亦都能夠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具有本國特色的民主發展道路，為豐富人類政治文明多樣性貢獻智慧和力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53点，升51点，总成交金额64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升18.4，京东集团259.4跌19.8，美团222.4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12升1毫，盈富基金23.3升1毫，阿里巴巴113.3跌1.6，东阳光药6.16升3.6，建设银行5.36升9仙，小米集团18.7升2毫，快手76.8跌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9，英镑10.411，瑞士法郎8.484，澳元5.62，加元6.072，新西兰元5.31，欧元8.844。

嚟圣诞节啦！喺呢度我哋要欢迎我哋丰收食堂嘅唱歌。 圣诞老人唱，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今年嘅圣诞节会点样过啊？ 梗系同屋企人咧喺屋企整翻啲嘢食食下啦。 三娘教子、啊，你今年 系啊，咁啊有啲踢脚啦。 咁系咪要帮手？阿嫂要凑住嗰两个小朋友咁样食圣诞大餐啊？ 系啦，梗系啦，要整翻啲好啲嘅传统啲嘅俾佢食下啦。 系啊，喺中菜方面嘅话就应该冇呢个圣诞大餐噶啦。即系你今日要教西菜。 劲啊！ 我哋转一转型。今天先吃西餐先。 好，聖誕大餐當然不少得的有 火雞啊。 哇，火雞你也懂得搞？ 是啊， 火 雞 我覺得我是從來不敢搞火雞 的。是啊， 太大隻了，你家沒那麼大個焗爐，你怎麼搞呢？ 是啊， 沒理由蒸的，是吧？ 個飯煲你都塞不下啊。 喂，你點豉油得唔得㗎？火雞 飯煲嘅其實好似有啲餐廳係有一個咁大嘅飯煲係 有， 嗰啲 福 食嗰啲咁大個， 冇錯，係啊，真係大飯堂。 係啦，大飯堂真係唔係講笑。 咁所以嗱，今日真係考你啦。如果我真係喺屋企嘅話咧，你叫我買隻成哇十斤嘅火雞，我唔知點搞啊！好，咁如果係我，我哋今日都係教大家整火雞。 係。 咁我哋要買幾大隻嘅火雞？ 咁咧我就講翻我哋傳統點樣去做先啦。 好啊， 我哋揀只火雞咧就係大約14至16磅。 係。 咁其實佢有啲再大啲嘅， 去到幾多可以？ 佢有啲去到18、20都有嘅，係真係好大隻 嘅。可以俾幾多個人食啊？若果係十 人，我諗成家人你擺兩位啦， 係20人，係 啊， 即 係 24人都可以食到啊！ 係啊，得噶得噶。 咁你呢一個哇，你而家今日準備嘅係14至16磅可以食幾多？ 係 幾多？ 咁啊，通常我哋都係10多個啦。咁啊，因為點解咧？我哋唔係淨係食雞嘅，其實仲有配菜嘅。咁、但係我哋個 party 咧，我哋唔係淨係短短嗰個零鐘噶嘛。 嗯、 我哋其實晏晝開始玩噶啦。 啱。 但係我冇咁多朋友喎、 啊。咁你係嘅。 其實我哋坐咗喺度都係你朋友嚟嘅。 係啊。 哎呀，我整唔到啊。 所以咪我整好咪嗌你過嚟食咯。 好啊，耶！ 好啦，頭先我哋講到嘅就聖誕大餐，當然唔少得嘅有呢個火雞之外啦。咁、我哋仲有啲咩嘅配菜都今日要準備㗎？ 係啊，咁我先講火雞嘅配菜先啦。咁、其實係有衣蒜頭一隻啦，冇、鹽嘅牛油啦，咁256g 到。咁、其實牛油要重翻少少嘅呢個。咁啊，雜香草啦，咁雜香草其實出邊有得買一啱啱嘅。咁其實裏邊咧就係啲百里香啊、rosemary 乾嘅乾嘅。咁就係咧，黑胡椒粒啦，白胡椒粒，咁啊少許嘅啫，大約一湯匙到，同埋鹽，好、簡單嘅火雞。其實我哋唔會話落其他嘅調味料嘅、即係唔會好似我哋中式咁啊， 落蠔油啊， 係啦，唔會整啲蠔油啊、生抽啊、老抽啊嗰啲。 唔係有人真係會咁㗎， 唔西香㗎，其實真係香，但 係 火雞就唔適合嘅， 冇咯，有啲唔啱味㗎嘛，我唔揀嘅。 我哋西啲今日。 好，咁跟住咧，我哋就個鹽個火雞買翻嚟㗎嘛，其實裡面會有嘢啊，定係其實就好似我哋平時買只雞咁。 其實唔係㗎，火雞裏面咧正常有一包料，嗰包料咧就係佢哋嗰啲雜啦。 哦， 就喺裏面嘅。咁佢抽咗真空一包嘅，咁基本上我哋買咧就一定有嗰份雞雜嘅。咁我就講一講雞雜。點樣處理啦？咁我哋就係雞雜嘅一份啦。咁咧就買啲即食嘅栗子，大約500g啦。咁啊方便嘅就係買啲現成一拆開袋就食得嗰啲。嗰啲就我就建議用嗰啲嘅。咁啊乾葱蓉啦，咁啊即係兩粒嘅乾葱剁蓉。咁啊新鮮嘅百里香。 呢個要新鮮㗎啦。 係啦，呢個要新鮮，要兩條。咁咧，另外咧，咁我哋食火雞有雞雜啦，咁當然仲有啲配菜啦。 係喎。 咁啊，我會選擇呢個迷你椰菜仔，細細粒嘅，好似個5蚊銀咁，係真係有個椰菜咁啦。買一包到啦，我諗如果我哋一家人10多個買一包差唔多噶啦。 OK。 咁啊，番薯蓉。 咁我會做 呢個。係啊，薯蓉啊，食得多啦。番薯蓉。 哇！重點啊，重點啊。 咁啊，其實咧。甜噶，甜噶。咁、但係因為我哋落啲忌廉去打咧，佢雖然甜，但係咧佢會香，同埋我哋打滑佢咧，呢、這個當配菜咧食係非常之好嘅。 我都感覺上會覺得有少少似南瓜嘅感覺，會唔會甜甜地？ 其實但係佢個食落去嗰種質感咧就。會口感會好啲，南瓜咧就真係會淋啲啦。 OK， 嗱頭先你講嘅就話迷你椰菜仔同埋呢個番薯蓉嘅話，唔係塞入去個火雞裡面嘅， 唔係，係佢 配菜嚟嘅，係啦，大家就唔好搞錯啦嚇。好啦，咁如果係嘅話咧，我哋要先講講嘅就係譬如係呢個火雞啦，咁啊火雞要點搞咧？ 咁啊同樣啦，我哋翻嚟咧要洗乾淨啦。咁雖然佢去咗嗰啲。 要 輕輕清清啊！佢裏邊咧，我同你講一定有啲位咧，有啲血啊，一啲。 刮唔清嗰啲啊， 系 实有嘅，一定有嘅。咁、 哦、 我哋轻轻洗净，跟住我哋备用先啦。咁、 嗯、 将嗰啲配料咧放入去嗰个火鸡内。咁嗰个火鸡里面有啲咩？就系我哋啱啱讲有伊蒜啦，冇、 嗯、 盐牛油啦、 嗯， 杂香草、黑椒粒同白椒粒， 盐 系啦，同埋盐。咁、嗯、嗰个蒜头有伊蒜咧，我就建议可能轻轻批一刀， 嗯、 即系可能中间开二嘅， 唔、嗯、需要去咗个伊系嘛？ 唔需要嘅，唔需要，因为我哋到时所有嘢都会攞翻晒出嚟，唔要嘅。 哦，明白。 咁咧，我哋先讲个鸡啦，就系、是、我哋将嗰啲盐咧搽晒内外全身，又系波啲 massage 咁样。 啊，唔好意思，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咧，昌哥，如果系嘅话，我洗干净嘅时候，我使唔使擎干水先？ 要 备用啊， 一样嘅， 系 啦，一样 系啦。 咁如果我哋唔擎干水咧，我腌嘅时候有机会令到我哋个调味料走味。 哦， 即系效果系啦，效果出咗嚟可能冇咁好啦。 知道，好啦，将头先你讲嘅配料啦，就全部咧都系放入去嗰个火鸡里面， 系啦， 或者 咁啊，又系搽匀佢啦，波啲 massage， 又系掹一掹，松一松佢先。咁、呢个咧，我哋就唔好喐佢啦。我哋先腌咗佢， 摆在一边备用。 系啦，摆埋一边备用先。 要摆几耐啊？ 咁啊，两个钟到啦，你要。 好耐。 哇，搞成日。 系啊，搞成日噶，呢、這个真系搞成日噶啦。 唔怪得之真系啊！你见到嗰啲外国人咧， 真 系 由朝头早可以搞， 就朝头早做到夜晚黑，即系跟住佢唔食啦。佢好饱啦，全日真系有好多系咁噶，系 啊， 啊， 所以我咪话啦，我哋整好我就嗌你过嚟食啦，到时 好啊， 咁就最好啦。OK， 咁而家我哋就准备咗只，讲咗咁耐，我哋准备咗只鸡啫， 系啊， 系啦、啊，好，咁啊等着等喺度嘅话就大约系腌成两个零钟， 系啦、啊，呢、這个腌嘅时间嘅啫，但系其实咧我就建议咧，你腌嘅时间可以做下其他空档嘢，唔好做其他嘢住，咁因为佢我哋焗嘅时间都好长嘅， 系啊， 哦。 咁我當而家已經係醃好咗嘅時間， 時間關係醃好咗。 係啦，時間關係。咁、其實我哋焗爐咧要先預熱至180度， 係。 咁所以咧，我哋教嘅時候應該係教佢200度先嘅。 嗯。 咁因為我哋預熱咗開咗咧，佢會降温啦，同埋我哋擺啲唔同温度嘢落去，佢依然會降温。 哦，有影響。 所以我哋200度落去，跟住教翻佢180。 哦，即係葉氏文嘅，係 啦 ，200 degrees。 冇錯啦。咁咧就要焗3个钟嘅呢只。 你咪禮貌多啲咁樣啊 ？OK， 預熱係200度，你識㗎呢首歌係咪？ 係 啊，200度。 啱啱聽完你唱咯。 係啊 ，200 degrees。咁大家會唔會記得咯？以後啊，葉倩文嗰隻歌好200度咁樣， 係 啦，預熱200度。好，咁跟住啦，我哋準備好啦，預熱好之後嘅話咧，我就會將成隻雞塞入去。 係。 哇，咁就好啦。 係啊。 一拍埋佢之後，我就可以做其他嘢啦，係咪？ 你就可以做其他嘢。 3个钟。 3个钟， 我瞓一陣先。 哇，咁如果係嘅話，我哋預熱佢200之後。就塞入去嘅話，我哋應該要教佢 教翻180度， 焗3个钟， 係啦，3个钟， 使唔使 check 下佢嘅中間要？ 其實過程咧，你問我咧，唯一就係有機會你要反一反嘅啫。 哦， 你就唔使話篤佢熟唔熟啊咁嗰啲嘅，因為火雞咧本身嘅肉質咧係一定會帶鞋嘅。咁你話要做到滑咧，係 冇可能嘅， 幾乎冇可能啦。 我未嘗試到啦，我未嘗試到，即係我會嘗試下嘅。 好，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會咁樣噶，唔知點解，你唔會咁樣噶，譬如可能焗嘢咧，你會望住佢喺度。 係啊，好心急噶， 或者洗 嘢， 洗衣機你 會 喺度睇住佢洗咁樣噶， 咁啊 唔使理佢嘅。 係啊，我哋擺落去正常過爐唔轉嘅。 啊！我就係啦， 咁所以 我 哋 要幫佢轉， 係啦，焗到咁上下，可能我一個鐘就反一反。 爐不轉，雞轉， 係啦， 嗯， 雞自己轉啦。咁就配料啦，我哋就係講緊個雞雜啦。咁雞雜咧，其實我哋雜碎佢，雜細粒，係咁啊，唔好太過大粒。咁我哋燒熱鑊咧，就係加啲油啦，細火炒香咗個乾葱。 用咩油？ 普通嗰啲係啦， 橄欖油、 粟米油啊、橄欖油啊都可以嘅。咁當然我哋西餐今日用翻橄欖油啦， 係啊，橄欖油啦，我哋當好。 好， 咁我哋炒香咗啲乾葱咧，切記要細火，因為乾葱咧好容易燶嘅，好容易變色嘅。咁輕輕炒到佢咧變金黃色嘅時候咧，我哋落埋雞雜。嗰包雞雜咧，我哋係你見我係冇搞過任何調味料嘅， 冇啊，你就係 其實唔需要嘅， 係 啦，雜碎佢，跟住咧一齊炒，咁咧 一 路咧佢有啲水分，有啲汁噶嘛，咁我哋炒到佢乾身先，咁咧再加入嗰啲即食嗰啲栗子，咁我哋一路炒嘅時候，栗子會散噶嘛， 係啊， 所以我哋一路炒，佢正常咧會開始碎咗，但係佢唔會變溶，唔會變糊嘅，咁啊加入少許鹽同埋胡椒碎咧，咁就 OK 噶啦呢個嘢， 好味，不埋一邊備用。 系啦，不埋边备用啦。咁呢个就系咧，方便我哋连埋 嗰啲 火雞， 係啦，火雞一齊食嘅。 好啦，跟住就要呢個椰菜仔咯噃。 椰菜仔咧，我哋買一包啦，咁翻嚟其實沖沖水就 OK 啦。 嗯。 咁咧就一開熱洗乾淨，咁咧又係熱鑊，咁啊煎。慢煎，好似西餐咁，我哋煎到金黃色，咁我哋唔落油嘅， 咁 係啦，乾煎，咁佢正常變色嘅會太過大火咧，就小心會燶啦。咁嚟咧，大約如果我哋一包咧，應該未必有咁大隻鑊煎嘅，咁我當係一個普通嘅鑊啦，炒鑊，咁我諗落一碗嘅，或者七成嘅碗。七成，一碗水嘅七成啦，咁啊落牛油同埋盐调味，跟住慢慢煮佢，咁啊啲水收咗咧，其实嗰个嘢唔使点喐，唔使话炒佢嘅，咁啊等佢慢慢咧呕翻熟啲蒸汽啊上翻去，咁嗰啲味咧牛油同盐味入咗落去 嘅，咁所以就嗰啲椰菜仔就会淋淋地， 系啦，淋淋地又咸咸地又香香地咁样啦，系啦， 唔该晒， 又甜甜地， 系啦， 好啦，咁直接到佢收水之后嘅话咧，就可以又系咁样， 系啦，咁就可以滗出嚟备用。 配菜啦，好 啦，呢个叫当系煎焗噶啦，其实煎焗噶啦。 好，另外就你话番薯蓉呢下嘢，就真系要你讲啦。 系啦，番薯咧，其实我哋买翻嚟咧，同我哋日常做法一样，有啲系蒸嘅，咁就系我建议俾盐去霎，咁盐水霎咧，等佢入味，咁其实你话清蒸纯粹剥皮咧，系做呢个效果都得嘅，咁但系咧，我哋咧，蒸好咗，霎好咗，剥咗皮。跟住佢其實我哋攞筷子一篤佢篤到啦嘛，跟住我哋猜咗佢先， 即係整薯蓉咁， 係啦，好似整薯蓉咁，跟住咧加兩湯匙嘅牛油， 哇咁多， 其實已經少咗噶啦， 啊多謝， 係啦， 哇 真係少咗， 全部都係牛油嘅，唱歌今日 西餐係多數都係會重油份啲嘅， 係啊， 咁啊，所以我話建議兩湯匙啦。咁但係因為你個油唔夠咧，佢打出嚟又冇咁滑。 咁又係嘅， 咁又 係，係啊， 橫掂都 好邪惡啊， 邪惡噶，但係好食噶，因為呢個咧，因為佢本身番薯係帶甜啦， 係啊， 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加太多嘅調味料。 嗯， 咁但係咧，我哋亦都要加翻忌廉，因為忌廉係攞個香味，同埋咧忌廉咧個味口咧，令到個味蕾會厚身啲嘅，咁佢停留喺口腔個味道咧會豐富啲，會耐啲，持久啲。咁忌廉就加入適量啦，我建议如果两只鸡咧，其实我就落一汤壳到嘅，一汤嗰啲，一汤壳 ，O K， 一汤壳忌廉 系啦， 系 咁啊，猜匀咗字母状，咁就 O K 噶啦，其实 呢个都系配菜嚟嘅， 都系配菜，配菜 呢个火鸡一齐食啊嘛，系咪？ 系啦 ，O K， 好啦，咁啊，当然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其他所有嘅嘢嘅话，都已经搞掂好晒啦。咁啊，火鸡嘅话，亦都即系我哋系咪要都系好似我哋平时煮鸡咁，都系要就焗出嚟拎出嚟，我哋都系要摊冻佢噶， 系啊，通常都摊，因为佢哋一定唔斩噶呢啲。 嗱，火鸡嘅处理就真系要问下昌哥啦。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去一个朋友嘅 Christmas party 啦。订咗一个火鸡，但系咧就唔知点搞，咁其实我就真系唔知点搞，就唯有用处理中式鸡嘅方法，就 扯 咗佢，扯咗佢啲手脚，嗰啲咁嘅嘢落嚟先啦。其实系咪都系同样咁样？但我见到可以片佢嘅，所以我唔系好知 点搞。其实你要知道嗰啲部位点走啦，即系可能我趴喺度，你知道原来个鸡嘢一咁样反出嚟咧，呢度有个教位，呢度攞一刀咧，佢系可以攞到出嚟嘅。 都真系要啲手手脚脚啊，啲翼啊嗰啲， 系啦，其实个比位咧，原来我哋揭开少少咧，咁样贴住个身一刀推落去咧，又系原来成只髀攞出嚟嘅。 哎呀，真系唔知。 要对嗰只火鸡嘅结构啊，你好 系啦，呢个 结构解牛咁样。 你知道佢啲教位喺边度咧？其实就好容易理解佢哋。點樣去處理？ 咁所以佢就見到有啲外國人咁樣就好開心咁，媽媽咁一片片咁出出嚟。其實嗰個位喺邊度？係雞胸 邊啲啊？係啊，雞胸多數 一片片咁變出嚟㗎嘛。 係啦，多數都係雞胸。咁當然咧，應該佢唔會刁轉到好似我哋咁，又話雞髀起咗個骨，跟住又砌翻一嚿嚿片啦。咁多數都係雞胸。雞胸通常佢哋片薄片咧，食落去就唔會有太多嘅殘渣咬落去，感覺冇咁柴口啦。 係。 咁其實咧，佢即係傳統嘅食法咧，仲有一個叫金巴倫子汁嘅。 冇錯。 係啦，咁嗰個咧就係酸酸甜甜，咁啊去點嗰個雞食嘅。咁其他嗰啲就係配菜。但其实咧，虽然我哋咁大只鸡，其实火鸡咧都有个小贴士嘅。 系点样？ 咁通常我哋买翻嚟一定系急冻噶啦，一定唔会新鲜嗰啲噶嘛， 唔会烫。 系啊，必须记得一样嘢就系，我哋雪柜攞出嚟之后咧，要放到佢系室温， 先至可以入焗爐。 嗯， 如果唔係咧，温度偏差咧就會影響到 個效果 效果啦。你因為佢講緊唔係話你再蒸多五分鐘或者焗多五分鐘嘅問題啦，所以要攤到佢裏面都變濕温，先至可以放落焗爐焗。 唔怪之要整一日咯，如果係咁。 要加其實真 的。所以會唔會因為隔夜，即係佢可能係琴晚我要 定咯？如果係。 係啦，即係琴晚我就應該要整定係嘛？醃好曬之後，咁佢就 通常佢哋就可能攞一日嘅時間出嚟，係奉獻咗出嚟啊！呢只俾只火雞嘅。 啊！真係好偉大。 個殼可唔可以攞嚟煲湯啊？ 我又未試過，但係因為以我認知咧，火雞嗰啲殼咧扯出嚟又冇我哋用開嗰啲中國雞個香味咁重嘅，因為佢哋嗰啲咧可能個骨髓嗰啲味啊，同埋嗰啲骨咧同硬身啲嘅，其實我哋大陸嗰啲雞嗰啲骨係硬身啲嘅，所以佢扯出嚟嗰個效果可能有唔同。 明白。 咁啦，算啦，唔煲啦。 好啦，咁如果係嘅話，我哋要真係非常之開心啦，因為淨係有呢一個嘅係啊，聖誕大餐其實乜都已經 好正啊，一隻雞已經 搞 曬 啦，又 仲有啲配菜， 咁亦都好開心嘅，就因為今日我第一次係喺度煮西。但是完全没有难度， 是 难到啊昌哥， 多谢晒昌哥，所以在这里都预祝大家有一个开心啦、平安啦，同埋嘅就系健康啦，同埋快乐嘅圣诞节啦，都预祝你咧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好啦，网上朋友 Anna 咧，想点啲歌俾老公听啊，因为嗰日老公好辛苦啊，揸车揸咗九个钟啊，揸翻青咪嘅，佢住喺呢个青咪嘅 Anna， 送埋俾所有听紧朋友，就 Beyond 嘅呢一首《昔日舞曲》。9分㗎啦，有 Beyond 嘅呢一首《昔日舞曲》，翻嚟就会有 Dr. Eric， 冇错啦，同埋我哋嘅即安剧嘅好先咧，12:30新闻林财经消息，翻返嚟继续风骚浮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大学深夜移走摆放在校园内的国殇之柱，工程人员拆除组件之后，运往位于石岗的港大家道理中心存放。港大校委会发表声明，话继续存放国殇之柱会为大学带来违法风险，再加上雕像日久老化，因此作出有关的决定。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王正轩话：，校委会寻日开会投票通过有关决定，但当时冇提及几时移除，冇谂过寻晚已经采取行动，认为校方决定仓促，有学生伤心落泪。雕像的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志活指出，港大摧毁国殇之柱对此感到震惊，做法完全不合理，强调雕像是他的个人财产，必要时可能会就损毁申索赔偿。 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政府对非法燃油转注活动的规管，并向消防署和保安局提出共五项改善建议。公署调查发现，消防署虽然已经竭尽全力打击非法燃油转注活动，但在人力资源、执法行动、法例罚则和宣传教育方面仍然有可以改善之处。公署又发现，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只是依靠消防署在消防安全层面打击有关的非法活动，未能够从供应源头导致问题。因此，如果改善的措施成效不彰，政府应该从供应源头着手打击非法燃油转注活动。申诉专员建议检讨特遣队的人手编制，考虑增加突击巡查和与海关或者警务处采取联合行动的次数，持续检视经修订后的罚则，提高阻吓力。机管局一个地盘寻日发生致命工业意外，在污水井工作的工人怀疑吸入沼气，导致两死三伤。协助死者家属的工业伤亡权益会话，如果有志工人只是戴备一个外科口罩开工属实，感到匪夷所思，关注工人是不是没有获派足够的防护装备。有工会话，如果渠管的环境许可，工人可以携带氧气樽和着保护衣等，不过有时实际环境未必用到这些工具，但如果只是戴外科口罩就肯定不合格。至于留院的三名伤者情况仍然严重。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讲解东京是北京冬奥会防疫政策和相关的筹备工作，要求所有涉奥人员需要至少在抵达北京14日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才可以免除集中隔离进入闭环管理，并建议所有涉奥人员接种加强剂。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简介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规定闭环内的人员每日进行核酸检测，一旦检测和复检结果呈阳性，需要接受隔离或者治疗。当局只允许他们乘搭冬奥专用的车辆往返指定的闭环场所，不得和闭环外的人士和社区接触。韩子荣又说，涉奥人员应该全程佩戴无呼吸阀口罩，要最大限度减少社交活动，又不建议唱歌和呐喊等。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40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65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7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8升17.8，京东集团259.4跌19.8，美团222.4跌8蚊，恒生中国企业83.1升8仙，盈富基金23.28升8仙，阿里巴巴113.2跌1.7，东阳光药6.17升3.7，建设银行5.36升9仙，小米集团18.7升2毫，快手76.9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14.13，瑞士法郎0.919，加元1.285，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691点，升129点。港金报16,80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34美元，卖出1,805.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陪住你，圣诞好彩蛋。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每年的圣诞我都不会理几多度，因为对于我来讲，成日都有这么多爱宠黐住我，暖到不得了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有温度的圣诞节。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斯里兰卡发生针对天主教、基督教徒、游客及平民的连环自杀式恐怖袭击，九名凶徒在三间教堂及三间位于首都科隆坡的高级酒店等共八个地点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超过269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 警方调查后发现，恐袭案由当地极端伊斯兰主义组织国家一神教团及易卜拉欣真信会策划，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后对恐袭承认责任，并发布袭击者出动前的照片，以及主谋哈希姆效忠其头目巴格达迪的影片。 斯里兰卡当时并没有法例禁止国民加入外国恐怖组织，当局2021年扩大原有的防止恐怖主义法，取缔11个极端主义组织，同这些组织有所关联最高被判20年监禁，并授权政府未经审判亦都可以拘留疑犯两年。 原来印度情报机构早在4月4日已经向斯里兰卡当局预警，当地教堂及旅游景点有机会受到袭击，更列出疑犯名单，并在袭击前一日晚上和两小时前作出警告。 但是怀疑因为总统西里塞纳和总理维克纳马辛哈不和和政治斗争，令到政府忽视有关情报，事后最少1000人被捕，当中包括伊斯兰领袖及国会议员，并在2021年8月根据防止恐怖主义法控告25人涉合谋杀、协助和教唆、收集武器和弹药以及谋杀未遂等23000多项控罪。 爆炸中有5名美国人遇难，美国加州法院在2021年1月起诉3名斯里兰卡男子，指控他们在物质上资助与爆炸案有关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其中两人加控接受外国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不排除引导三人至美国受审。 按照美国反恐法案，联邦政府有权管辖国外攻击美国公民及设施之罪行，并可授权联邦调查局作出调查。由此可见，若果危及美国国安，美国法例亦都适用于美国境外及非美国籍人士，这个原则和港区国安法同出一辙。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号至2022年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喂，早晨， 喂，早晨， 早晨，圣诞快乐 啦，冇错，预祝 Eric 圣诞快乐啦吓。好，咁 Eric 嗱，我哋今日咧又拎个咩品种出嚟同大家分析一下讲下。 哦 OK， 今日咧我就跳咗少少嘅。今日咧我哋去 Group 10啦。咁 Group 10咧就我哋會翻轉頭嘅，唔使驚。Group 10咧就係我最中意嘅品種，所以我諗聖誕節我想講。咁咧佢就因為我養過三隻狗喺呢個 Group 入邊嘅。呢個 Group 就係我哋叫 Hound Dog 獵犬。 獵犬。 係啦，咁我。是啦，我自己呢就养过三种啦，一种呢就而家养緊一隻叫波索，就 波索 我冇听过喎。 点个样噶？系咪 greyhound 嗰啲啊？ 好索噶嗰样， 索唔索噶？ 似一隻隔离犬啦 ，greyhound 啦，不过就你諗五十几公斤啦，即系大。 哇！ 即 系 其实隔离狗， 去到我隔离狗，去到我隔离仔嘅个头。 哇！咁 唔系澳门嗰啲隔离狗， 系啊，系隔离狗啊， 隔离狗啊，系啊， 即系等于澳门嗰啲赛狗嗰啲啊嘛， 巨大 version， 巨大 version， 再巨大，哇！ 咁样就有啲人叫俄罗斯猎犬啦，总呢种狗就系嗰啲系好似隔离犬咁样，不过就长毛少少，好高大咁样。但我另外个品种我旧时有咧，就系叫阿富汗猎犬啦。 系啊，阿富汗嗰啲系啊，好长头发， 好出名，系啦，好靓，好女仔咁样啦吓。咁啊，我成日我只俄罗斯猎犬都好靓噶啦，不过我成日都话你真系强水版旧时嗰只，因为我旧时嗰只阿富汗就真系。金毛好靚，長頭髮咁樣，好難打你啦。 其實你都一個 pet lover 嚟嘅， 我都覺得佢係。 你都一個好大客嘅 pet lover。 我自己有個 collection 咁樣。 唔係 collection， 我認為咧，我有個態度就係我想你要經歷養動物，你先至可以教人點樣養動物。咁一回事，你翻學咧，你學你佢教你點樣醫動物啊，點樣睇下佢啲病情啊。不過佢哋唔。即系一个同只狗相处，同埋同佢训练，同埋教咧，其实冇人可以一个 lecture theatre 教到你嘅。 系啊， 系啦，所以咧要自己亲历，所以自己养过好多唔同嘅动物，而家都有只蜥蜴啊，有啲动物会后悔养啦，梗系。有只蜥蜴啊，灰鹦鹉啊，天竺鼠啊，你谂乜嘢动物都 有冇养龟啊？ 龟咧就冇试过养，因为我知道佢哋真系唔应该养嘅。 我讲过咯，佢养翻只龟， 所以龟我就自己都冇养啦。因为由头到尾知道。 讲翻个题目先，因为咧我哋有六七分钟到啦。咁啊，我 told Eric， 咁你讲翻呢个品种啦。 系啦，我哋今日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其实我想讲隔离犬嘅。 嗯。 因为咧，我谂隔离犬香港人会接触多少少啦。 嗯。因为知道点样，好 slim 噶嘛。 系啦，佢哋就我认为都 surprisingly 好适宜香港人养嘅。 吓， 系啊，因为呢个头先我讲全部呢品种啲人话，哇，你养咁大只阿富汗啊、波索啊、隔离犬啊，咁其实唔啱噶，佢哋唔系要跑步嘅咩？其实咧，佢哋有两个速度嘅呢狗，系 either 咧系 full speed。可以走六七十公里 per hour， 咁犀利啊！哇，点走啊？ 佢拖住我行啊，差唔多。 系啊，我旧时嗰只阿富汗咧，佢哋系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咧，系其实攞嚟带油件嘅，可以跑六十公里 per 课程几个钟头咁样嘅。系啦，所以佢哋就真系系啦。不过咧，有两个 speed。一個咁樣，另外 speed 咧就係爛到好爛嘅， 唔喐嘅。 所以咧，其實咧，佢哋其實唔係一定要，即係佢要做要運動啦，要出去帶佢行啦。不過佢哋 OK， 你慢慢行嘅。佢情願你慢慢行添，佢幾爛一隻狗嚟嘅。所以啲狗咧，其實頭先我講嗰啲隔離狗又好，頭先嗰啲比較黃族啲嘅狗又好咧，其實佢哋係特別黃族啲嗰啲咧，其實佢係 breed 到佢哋係。系 黄咗一定系唔喐啦， 系啦，佢哋就 又再又再， 同埋你见只阿富汗，你知道唔系咩户外狗啦，因为 一定唔得，一定要啦，系啦， 系啦，落雨就唔掂噶啦。不过咧，龟坑就特别好啦，因为 老明 佢嗰啲毛又短啦，不过会甩毛嘅，佢会甩毛嘅， 会甩毛噶， 系啦，龟之性甩几多毛？啲毛唔系好割眼，不过因为佢比较短啦， 系咯， 你知我成日都话唔使着衫咪搞咁，即系影幅相得啦，咁啊。隔离犬咧喺一个好冻嘅天气咧，就着件衫都 OK 嘅，因为佢啲毛冇咩作用嘅，系啦，因为啲毛短咧，佢哋比较容易譬如佢撞伤，你会容易见到添嘅，容易啲见到，因为其实啲毛唔止系保暖嘅，会保即系又好似一个夹衣咁样嘅，所以佢哋容易受伤多少少嘅，所以好多时候我会见到佢哋，譬如跑啊、跳啊，系啊，跳过啲嘢栏杆，戒亲自己都常见嘅。 其實佢就係因為咁樣嘅話，係等你比較容易，因為佢比較容易會即係有呢啲譬如可能損傷啊咁，所以會有一啲咁樣嘅毛，令到你比較 保護 睇到，會唔會係咁啊？ 係啦，咁啊呢個品種嘅歷史就真係悠久啦。佢哋喺即係頭先講咁多種之前講過咁多種品種咧，呢、這個就最 interesting 噶啦。你問我，佢哋開始咧係埃及。埃及妖后啦，嘅 Cleopatra 啦，都舊時養嗰只嘅， 係 啦，咁啊，係啊，咁啊，佢帶到去希臘啦，咁其實個名叫英文叫 Greyhound 啊嘛， 冇錯， 其實咧係一個佢係歪音咗嘅。Grease Hound 嘅其實係啦，其實 我知啊，巴士啊， 巴士嚟㗎， 係啊， 係啦，係 九巴士， 係啊，冇錯，灰狗， 係啊，九巴士，係啊，咁啊，佢本身其實係 Greyhound 係聽好似 Grease Hound， 所以其實係本身去咗希臘，希臘去咗羅馬，咁啊即係講緊即係古代咁羅馬啦，咁樣就之後就去到英國，咁又。有好多時英國皇族就做到 dog show 咁樣，就呢只狗品種就即係其實去到成世界，但其實第一個美國嘅 dog show 第一隻品種就係呢個品種嚟嘅，所以係一個好歷史悠久嘅品種啦，同埋好我同香其他嘢好好咧，就係同之前有冇講，我有講話有啲狗就同細路仔又唔好，用大人唔好，同其他狗唔好，揀一種啦。不過咧，依一品種同乜嘢都好嘅，係唯一樣嘢咧，佢哋就最小動物嘅。 嗯， 所以咧一定唔可以放狗性嘅。 嗯。 如果唔係佢追住小動物跑咗好遠，或者傷害其他小動物，係咪？ 係啦，你見唔到佢噶啦。我試過一次咧，我就阿富汗嚟探我喺公司咧，有人開即係有個客人就開咗道門，我只狗咧就唔知做咩發咩神經咧，本身好懶，即係好懶嘅其實。就飆咗，熄咗個喇，走咗出去。我喺跑馬地要跑到去銅鑼灣做翻佢。 哇！ 你自己跑啊？ 係啊，自己跑啊。 跑馬地跑到銅鑼 灣。哇！真係。 但係好彩咋，如果馬路啲車，因為跑馬地同埋咁多車， 係啊，跑馬喺馬喺喺馬路跑，喺黃河中道嗰度跑到去跑馬地啊，我就話要喺個路中心學啲車，唔好撞死佢啊，所以啊，即係佢哋呢就係 好型啊你， 哎呀，嗰日仲型啦，同你講成身大汗咁樣，係啊，不過就話佢，所以啲狗咧就要小心啲啦，即係出街唔好放狗繩，佢哋會追貓嘅，不過所以都唔係話一定唔得嘅，不過好出名咧，佢哋譬如即係最好都是大少少的細蚊仔啦，因為隔離犬都比較大隻啦。不過咧，佢哋係出名咧會 tiptoe around 細路仔嘅，佢哋好 gentle 嘅。其實咧，我哋大狗同埋呢個獵犬嘅品種咧，係個性格好似只貓嘅，係啦， 好嗲咁樣嘛， 係好嗲，好 sweet 啊。 但係其實我聽你講咁耐咧，都Eric，對於我嚟講咧，即係我有時都會行下啲 pet shop 咁，邊會有即係呢啲好難揾到嘅呢種 species。即係我就算我想有養嗰只都冇可能啦，其實 呢啲要特別揾嘅，其實有即係呢類型嘅種類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好靚嘅狗嘅。香港人咧就我見有好多人養嘅，我哋叫 Whippet 係迷你品種嘅格力犬嘅，好細細只， 細只啲嘅， 係啦，咁樣就我其實咧喺香港我見即係我認為最型。那個情況有個人帶隻狗咧，就係帶兩隻我哋叫意大利格力犬，咁樣就佢哋依啲顏色好靚嘅，有啲藍色，有啲就即係紅 色 咁樣嘅，藍 咩 藍 灰藍 灰藍咁樣， 哇， 係啊，咁樣就好靚，咁啊一個。即係一個意大利外籍人咁樣啦，著住個嗰啲長褸喺我記得喺中環咁樣行，帶住後面有兩隻嗰啲咁嘅狗，哇！就好似拍戲咁樣。 嗱，不如咁啦，因為咧，我哋今日時間就麻麻啲夠，咁我哋講到差唔多呢度。總之咧，就如果養呢種狗咧，有冇咩健康問題，我哋好快講下好嗎？ 哦，有嘅，佢要小心啲啦，因為依啲麻醉好危險嘅，佢哋咧，因為佢全部依啲獵犬狗咧，佢哋麻醉係好敏感麻醉藥嘅，所以我會建議客人咧都提個醫生，因為可能香港你頭先講啦，唔係好多人唔係成件嘅狗啦，要提個醫生話我只狗麻醉啊，嘅呢個品種有啲危險嘅。 好， 所以佢要識。 哦， 多謝曬， 多謝曬， 多謝曬， 多 謝曬。好啦，呢個時候送上呢個職安劇，我哋喺聽日10點再見大家。 好，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Hey Fiona， 你准备好未啊？ 思芬，一早准备好啦。 快啲到一点就好啦。 同意啊，我哋期待已久嘅长假期终于都嚟到啦。阿 Vienna， 记唔记得我哋嘅协议啊？ 记得，有事冇事都唔好问佢，有咩都等到下个星期翻工先再讲。 正确，如果收到老板嘅短信呢？ 当睇唔到，因为放假期间系唔应该倾公事嘅。公事留翻工先讲啦。 总之我哋嘅行动要一致，老板嘅短信一律唔好复，知唔知？ 知道。 一言为定。 咩一言为定啊？哈哈哈！我第一次做老板，今集做唔到我出场，咩事咩事？ 莫莉老板，阿冇、啊，我同 Fiona 讲就话喺放长假之前咧，一定要执好翻嗰啲手尾嘅，将嗰个 office 咧就执得干干净净咁样，等放假咧就可以放得啊放心啊又安心啊嘛。 净系放长假之前先至要注意工作间嘅清洁嘅咩？整齐同埋秩序嘅咩？ 梗系唔系啦，莫莉经理。每日清洁 office 是保持工作地点卫生的最基本工作， 完全同意啊！所以我哋都有制定日常的清洁程序嘅，例如朝早咧就会安排吸尘、抹台，仲会确保依时进行每项工作添啊！ 垃圾通知是每日清一次，搞错， 是每日至少清理一次，因为垃圾积聚容易引致细菌滋生同埋发出难闻臭味。所以我哋有需要时就要即刻清理。 阿莫莉经理啊，既然我哋讲开个垃圾桶咧，嗱，我就想建议 office 增设一啲有盖嘅垃圾桶，咁啊俾同事抌食物，可以减低嗰啲腐烂食物发出嘅臭味，仲可以减低惹到啊嗰啲虫蚁啊、老鼠啊嗰啲机会添。 这个建议都唔错嘅。如果你想快啲嘅，就自己揞钱出嚟买咗先，不过 cam 唔到嘅。 啊咁啊。 慢啲嘅话，就放完个假期翻嚟，就同人事部提出啦。 完全明白啊，莫莉经理。 嗯。阿 Vienna， 斯芬，咁你哋有冇发觉 office 入面嗰啲光线好似唔系好够咁咧？你哋觉得系咪应该都要揾啲人过嚟换下啲光管咁咧？ 莫莉经理啊，有时啲照明设施如果太多层，都会显得唔够光噶。既然啲光管又冇烧到，不如我哋揾人嚟做下清洁先啦。 阿 Fiona， 你又讲得啱嘅，咁啊，交俾你跟进噶啦。 冇问题，莫莉经理。 啊，莫莉经理啊，我留意到 pantry 咧嗰个天花有滴水嘅现象，喺咁潮湿嘅环境之下，好容易滋生霉菌嘅，对健康唔好啊。 当然啦，所以尽快找人找出滴水的来源，有需要的话就找人来维修啦。 哎，完全收到晒，莫莉经理。 啊，还有啊，今朝呢我想拿 ABC 物流那份报价单看，为什么文件柜入面不见嘅？ 哦，因为个文件柜有啲爆棚啊，所以我将其中一啲文件搬咗去嗰边嗰个柜桶。嗰份报价单我拎俾你啊。 哦，好啊，唔该。我知，但系咧，你话文件柜爆棚咧，即系入面系咪太多嘢？例如撕翻你个仔嗰啲奶粉，你唔好拎翻嚟啊！ sorry。 阿 Vienna， 你嗰啲啊衣件 yes 卡啊，唔该收翻埋拎翻屋企挂啦。 系 sorry。 嗰啲会唔会有啲用唔着嘅嘢又拎翻走或者清翻空？咁啊个文件柜咪有位摆嘢咯。 哎，完全明白啊，莫莉经理，我同 Fiona 咧长假期之后翻嚟啊，就会即刻清理嗰个文件柜噶啦。 啊，你哋仲有啊，知唔知啊？想做嘢有效率咧，啲文件啊、用具啊都要摆翻喺固定嘅位置噶，唔可以求求其其乱咁摆。如果唔系咧，要用嘅时候嘥好多时间去揾噶，咁就快时失事啦。 明白。 啊，仲有啊，除咗要有手尾之外咧，每次用完嘅文件啊、用具啊嗰啲要放翻原位、啊。对于一啲唔需要用嘅用品就尽快清走啊，唔好阻住个地方啊嘛。啊，好似嗰个侧边嗰张凳同埋碎纸机咁啊，喂，封尘封到成尺厚噶咯，我留意咗好耐噶，点解咧？ 啊，就系咁嘅，嗰张凳就烂咗，咁所以安全起见咧就唔再适合用嚟坐啦嘛。而嗰部碎纸机咧就有少少问题，其实维修紧噶啦。 咁咧嗰张凳咧就掉咗佢啦，唔好阻住地球转啊嘛。抌张凳啊，使唔使等我放完长假翻嚟先做啊？ 唔使，我一阵间就同清洁同事讲，叫佢哋将张烂凳搬走。 嗯，啊，斯芬啊。 管理层咧今朝就开完会，就决定委派你咧负责 office 嘅管理同埋保养，由一月份开始。咁你咧以后咧就帮手留意一下 office 嗰度有啲乜嘢咧地方系要改善、保养甚至维修嘅，有嘅话就即时向我哋提出啦。务求啊，要为同事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同舒适嘅环境俾你哋先得噶嘛，辛苦晒你啦，思芬吓。 啊，改善保养维修，我知道，老板知道。 好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假期快乐啦，各位。 假期快乐啊，茉莉经理。思芬，你俾老板委以重任，我应唔应该恭喜你啊？ 今次我除咗恭喜都唔知讲咩好啦。 哦。工作环境够整洁，开工先会安全又快捷。我是黄淑曼。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然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一笑去自勉，跑得低，学自在。